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9啊，咁啊休息咗两日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啊再次开门啦吓，啱啱开咗个闸，见到你啦，真系好。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5月22号，农历咧啊农历咧就4月初4。唔紧要嘅，我哋翻工而家又唔系话即系农历新蒸头嗰个唔会初四咁嘅样嘅，总之要翻工咧就应该系开开心心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老师伯喺度啦，其实 Vicky 都翻咗嚟噶啦，转头会同你哋见面嘅。咁啊，出边28度，相对湿度86%，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你真係因為翻工啊，覺得好似人生麻煩啊，唔想去到咁多嘢做嘅感覺嘅話咧，可能你仲未了解到什麼是幸福，即係覺得懶惰就係快樂嘅話咧，咁好似爭咁啲喎。要增加你幸福同埋快樂嘅感覺咧，其實都有啲方法可以做得到嘅。好簡單嚟講啦，嗱，你可以咧。例如社交媒體有陣時咧，即係開心 share OK 嘅，但你千祈唔好過度沉迷，要顧翻嗰啲真嘅人喺度嘅。我見過一個現象咧，好特別嘅，成班朋友咧就一齊好辛苦啦，喺個 group 入邊終於都聚埋一齊啦，食餐飯。但你發覺咧，大部分人咧喺個餐宴上邊咧拎住部手機啦，問佢做咩啊？我約緊下一次個聚會咁樣。其實都諷刺嘅，咁啊咁辛苦先約得齊人，大家又喺度撳手機嘅話，咁即係不如平時即係網上見算啦嚇。所以千祈唔好過度沉迷呢個社交媒體啦。聽晨光嘅聽眾你都有福啦，因為我希望你係一個早睡早起而唔係未瞓覺嘅人。早睡早起有多啲嘅作息啦，亦都咧就係肯幫助別人，多啲快樂，多啲歡笑掛喺個嘴唇邊。亦都会懂得咧，就系知道学习嘅快乐，知道学习同埋知识带俾你嘅好处，更加懂得咧就系看淡身边嘅好多嘅名同利啊，咁样嘅呢个咁高嘅境界都有嘅话咧，咁我相信你而家一定系好幸福快乐啦。 所以我想 我是 Vicky 泳儀。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學習，最喜歡就是這裡看看，那裡看看，對我來說每一天都是一個新的挑戰，一起打開我們的眼、耳、口、鼻、皮膚，感受新的一天啦。我是 Vicky 泳儀。 晨光第一線， 晨光 Coffee Time。 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我是 Vicky。Vicky 已经回到来直播室同小白一起陪住大家啦。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而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晚上就会有几阵的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会比较多，以及是有几阵的雷暴，而之后的几日呢，骤雨就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都是会有阳光的。在啱啱过去的星期六，即是5月20号，在普通话520呢是等于我爱你，我爱你的意思。咁有52对年逾65岁的老夫老妻呢，就在那一日举办了一个8人婚文纪念典礼。咁呢52对嘅公公婆婆，咁因为以前呢，因为好多嘅种种原因啦，从来都冇着上过婚纱同埋礼服嘅。咁就趁住520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亦都趁住机构举办咗呢一个嘅典礼，佢哋就首次披上婚纱。喺牧师主礼同埋一众嘅亲友见证之下，再一次向彼此许下爱的誓言，并且是交换结婚戒指，场面非常感人啊。是的，以前的公公婆婆的年代呢，的而且确没那么容易可以穿得上婚纱的。看到的照片场面都十分感动温馨啊。见到一班公公婆婆一起穿上婚纱，有些老友记他们已经满头白发，但是他们脸上面是幸福的笑容来的。机构就说希望透过今次的活动，可以给一班的老友记去回望过去一幕一幕动人的经历，互相扶持的时光重拾温馨的时刻，令到他们人生可以更加圆满。同时都希望大众可以明白婚姻的价值和意义。咁有婆婆就话啦，好坦然咁样讲话，参加今次呢个典礼咧，系能够填补到佢心里面嘅一啲嘅遗憾，亦都可以再多一次机会向对方许下婚文，觉得好有意思。甚至有婆婆咧就话啦，有钱都买唔到啊！而佢哋咧都有提到一啲夫妻嘅相处之道，当中就话需要包容，唔需要放大对方嘅缺点，无论对方发生啲乜嘢事都好，都会不离不弃。喺以前嘅年代啊，虽然未必可以穿得到婚纱礼服，但系就拥有坚固而且系细水长流嘅爱情，用时间嚟到去证明实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嘅承诺啊！ 叹下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天黑黑，问问你说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记住梦。 揸上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谁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天黑黑问问你，雪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炸，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变下，要白发，头发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头发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计划再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谁头发白好吗。 一首作品咧，佢系嚟自 A.P. 嘅《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朝头早嘅时间6:23啦，各位听众早晨啦吓，咁啊又翻翻嚟小白呢度啦。咁又俾机会咧 ，Vicky 咧就先休息一下先。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晨光正能量入边啦，想同大家讲讲，有啲事情咧系可以好开心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有大家嘅参与啦，共同嘅发挥咗一啲嘅力量，咁啊一啲嘅叫做 event 咁样。呢、這个 event 咧其实都已经因为疫情取消咗3年噶啦，咁啊嚟紧26号嘅时间咧，4个字啊吓。再遇归来咁样，或者卷土重来。咁其实佢哋喺寻日啦，亦都即系举行咗一啲嘅彩排，大家咧可能都有睇得到。嗱，我哋最关心嘅咧就系冇错啦，呢个长洲太平清照嘅飘色巡游啊！咁开心嘅事咧，今日谂起啊都兴奋啦。入边咧都好多唔同嘅角色嘅，咁亦都系一啲叫做年度话题人物啦。例如一啲即系飘色总监，佢哋亦都话到啦。而家咧的而且確咧喺選擇一啲主角嘅時間咧係需要更加審慎噶。咁但係佢表示，咁今年其中一台嘅飄色主角咧就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配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有高官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似特色巡遊咁樣啊，即係好似佢哋一個標榜咗，哇，係我哋嘅特色嚟嘅，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即係證明咧，一班嘅高官啦，大家咧係廣為人熟悉嘅，譬如派糖，大家又開心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咧，嚟緊啊，仲會有啲乜嘢特別嘅人物啊？咁我哋咧亦都可以繼續留意住啦。咁但係其中一位咧小朋友咧，佢就係喺呢一個叫做消防員嗰一台嘅飄色上面咧就上色啦。咁佢就幫嘅。咁亦都咧就係喺較高位置嘅小朋友嚟嘅。咁我哋曾經咧亦都唔係話第一次參加呢啲嘅叫做飄色嘅。咁亦都參加過，可能有經驗㗎啦。 佢哋都話到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嘅盛會，見到咧就在場所有人咧，即係特別小朋友嘅角度咧，就會哇對住自己嘅角色咧，手指指啊，好開心啊！佢哋話到係完全咧就係將一個歡樂嘅感覺咧就送俾身邊所有嘅每一個人。嗱，我仔仔咧其實都冇睇過呢個長洲嘅飄色嘅，即係現場睇啊。咁睇新聞嘅時候，個感覺梗係爭啲啦。咁唔知道今年咧會唔會真係可以下定決心啊？因為你知道飄色有好多人嘅，一齊逼入去睇一次咧嚇。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老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真吗？每日挖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 有张敬轩嘅呢首嘅作品《隐形游乐场》，出边28度，转头听埋6:30嘅新闻简报，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继青沙管制区之后，城门隧道琴日起亦都实施二通行，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二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要停车或者排队俾钱。运输处再次提醒驾驶人士，喺使用城门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嘅时候，千祈唔好喺收费亭停车，并且保持适当车速。以及要留意现场指示牌和道路标记，直接驶过收费广场就可以。不过驾驶人士仍然要留意巴士专线的安排。运输处亦都提醒车主尽快完成二通行三部曲，即是安装车辆贴、开立户口和设立自动缴费方式。英国首相新伟成在日本表示，中国是当今全球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七国集团将会采取共同政策去风险，并且防止中国利用经济胁迫别国。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批评英方的言论纯属鹦鹉学舌，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恶意诽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美国和其少数附庸不断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对立对抗，他们才是国际安全和繁荣的最大破坏者。中方奉劝英国政客多花啲精力应对自己国内积重难返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唔好总系随美起舞，到处挑事生非。中方敦促英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嘅抹黑，以免对中英关系造成新嘅损害。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在回国的途中和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通电话，讨论有关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问题。麦卡锡形容他和拜登的通话富有成效，有关提高债务上限的职员级谈判稍后将会重开。白宫官员就透露，双方代表将会在当地傍晚讨论剩低未解决的问题，而拜登和麦卡锡星期一将会会面。拜登离开日本之前曾经说，为了达成协议，他愿意削减开支和调整税务，但是说共和党提出的最新谈判条件不可以接受。希腊国会选举，总理米佐塔基斯领导的执政新民主党得票第一，但是未能够取得国会过半数议席，以独立筹组政府。点票结果显示，新民主党得票率是 40.8%， 大幅领先由前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超过20%。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得票率11%，成为第三大党。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将会授权三大政党筹组联合政府，但是如果失败，萨克拉罗普卢将会委任看守政府，并且准备在大约一个月后举行新一轮选举。米佐塔基斯就暗示，他会寻求在新一轮投票中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以便新民主党能够独立执政。他说，选举结果显示新民主党已经获得人民的认可，又说唯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才敢作出所需的变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夜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95年。 联系 香港。 我是 Ravi 严彩碧，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我坐住轮椅，但是都无了我周围去的，就连香港电台自己制作的 CIBS 节目我都去开过咪的。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的金额，同可以用在视光服务的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6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冇错啦，直播室入边有两个人嘅，咁啊有白健老师摆喺度啦，同埋有 Vicky 喺度嘅。 冇错，各位早晨。 早晨啊，咁啊28度嘅气温，提嚟各位听众啦。咁啊呢排都热热地嘅啲天气。 好热啊！ 系啊， 我已经开始喺屋企都已经常开冷气啦。 系啊， 因为我有狗狗啊。 哦，系、啊。 系有两只狗啦，因为如果平时出门口咧唔开冷气。气嘅话咧，又的而且确真系太焗。我村屋啊，三楼咧好热啊， 哦系啊，因为个天台，咦，其实你天台可以装个嗰啲自动洒水系统喎。是啊， 但是我不是业主。我们已经叫了之前。 应该不用你有水喉的嘛。 是。 你有水喉跟着你就可以。 自动时间 的。是啊，它可以教 set 一个钟跟着它肥肥肥肥肥肥，就好像那些人淋花那些呢。 哦。 那你可能给它肥五分钟，如果你不介意湿的话啦。因为呢那个天台如果保持住湿的话呢，其实就真的可以。 凉爽一 点。凉爽好多。 是。 是啊，连个墙身，我明白，因为我都住村屋嘛。夜晚其实埲墙系热噶嘛， 系啊， 系啊， 系真系都几辛苦噶。但系住村屋嘅住村屋嘅好处， 咁梗系啦， 系啊，系个夏天争少少，即系如果呢个夏天有办法解决。其实我之前咧，因为出去拍嘢嘅关系啦，了解到咧，原来而家系有啲油咧系可以隔热嘅。 哦，系啊，涂层啊嘛， 系啦，即系好似有一啲嘅工厦天台，其实而家都查咗噶，即系防，即系防止咁热咁样啦。其实我系有谂过嘅，但系呢一样嘢又系要问翻业主肯唔肯去。做咧，但系我嗰个业主好好，因为之前咧我哋系冇太阳能板嘅天台，咁而家已经安装咗一半。 哇，差好远啊！有太阳能板 都差好远啊，因为真系隔少咗好多热，即系唔系直射、直射落个天台度啊嘛， 直晒落去咧，连楼梯都热。即系而家就有太阳能板，就楼梯冇咁热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同埋，其实而家咧，网上面都有好多咧，系好似防蚊网咁样。 吓， 咁咧就系一层黑色嘅网。其实咧，你只要都系隔一隔，唔知点解佢嗰啲唔知咩物质，我冇细心去研究过，佢都系可以咧去防止隔热嘅。 哦， 涂层咯，咁样噶。 系啊， 系咪？ 因为而家佢哋好多都系用嗰啲隔热涂层嘅。即系其实你嗰个油漆咧，都系入边就好似一层涂层咁样。 吓， 咁不过就要保油，耐唔耐就要保油。 哦，要保油， 要保油噶嗰啲，即系佢唔系话一路永日噶，咁要可能即系锻炼计嘅，不过都系锻炼计嘅。 唔系，不过同埋都系有另外一个考虑，就系咧嗰啲油咧，即系系实色嘅。 吓， 咁所以如果你要喺个外墙度查咧，你就会突然之间， 系啊， 你三楼嗰一层突然之间可能白色，咁就成层都系白色啦，变咗。咁呢个位都系外观上面，即系唔能够系我去决定咯。 咁啊，有个太阳能板都差好远噶啦。 系啊，即系如果可以有一啲嘢再隔热就好啦。不过我哋而家咧都谂紧就系个冷气机制咧，因为可能我嗰边嘅村屋咧就已经都有20楼龄噶啦，20年楼龄噶啦。咁咧就考虑紧咧就系可唔可以喺个冷气机个制度咧去安装，就系可以俾我哋而家用手机嘅应用程式去揿开山掣。 哦， 因为而家系有好多分体式冷气系可以有呢个功能嘅， 分體式嗰啲，譬如我自己用緊嗰啲咧，就 我都冇將佢同個 app 連埋一齊嘅。 哦， 咁我咧反而係用時間制咯，即係夜晚或者朝頭早你出門口嘅時間。跟住如果你想譬如下午正值太熱，咁屋企有隻狗仔，咁我話啲風扇你都 feel 到，可能即係三點幾四點咧，都真係仲係會好熱嘅。 係啊， 咁嗰啲時間你就可以 set 佢自己喺嗰，即係你計翻幾多鐘。 哦， 譬如六七个钟头之后佢会自己着咁样，又或者瞓觉你 set 佢可能四个钟头之后自己 set 咁样，呢啲都有嘅。但系用 app 嗰啲咧，佢应该系要连翻佢自己本身嗰、那个嗰、那个系统， 嗯， 即系要有嗰个 app 嗰、那个品，即系同一个品牌先得嘅。 即系个插头唔知点样转， 系啦，插头又有，或者 link 落去有啲大型嗰啲 adapter 可以拎晒全屋嗰啲电器都得噶。 哦，系啊，先进噶啦。 系啊，一阵间访问嗰个 IT 嗰个咧，其实佢屋企佢都系咁样噶。 哦， 系啊。 好方便喎、 啊！系啊，你屋企有冇装 cam 啊？ 有 cam 啊，系啦，狗狗 咁 cam 又可以都系同一套系统，其实可以做晒噶。 咁犀利噶！ 系啊，原来 IT 人真系好犀利嘅。 而家真系先进科技到咧，好方便啊！即系我都希望可以快啲装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可以自动喺出边，即系用个 app 就开到个掣啦。因为咧的而且确我都唔想长开嘅、 啊， 但系真系的而且确有啲时间，即系譬如中午啦，我仲要嗰边西斜， 嗯， 咁就去到三四点都仲系好焗啊间屋、嗯，就算人喺屋企咧开晒窗，如果嗰一日唔通风咧、 嗯， 其实都系有少少系辛苦，你 都会。我屋企都西斜嘅喎， 我坐喺个屋企咧，开住风扇， 我要拉窗帘噶， 都有啊，但系我都可以焗啊嘛， 系、哦、 啦，开住窗帘， 同埋住村屋有阵时唔系好想成日 keep 住开窗，因为有蚊啊， 系啊，系啦，蚊又系另外一个麻烦，咁、啊、但系。希望可以快啲可以處理到呢一樣嘢咧，咁就有陣時唔使太嘥電咯。因為譬如而家咁樣，我出咗嚟咧，咁、 啊、 就已經開咗啦個冷氣。 哦，係咩？ 係啊。 哦，咁啊咁好嘥電喎。 係啊，因為我長開啊嘛，啊我唔能夠自動開 app 啊嘛，又冇得計時，因為我嗰啲唔係分體式冷氣機嚟嘅，係、 啊、 就咁撳掣。 哦， 系啊，嗰啲系窗口式嘅冷气 插苏咧，都有啲好似万能插苏咁样嘅插咧，佢、 嗯、 都有得校嗰个时间嘅。 系咩？ 系啊，都有噶， 都有，哎呀， 都有噶。不过要睇一睇嗰个插苏，佢嗰个 work 数到底可唔可以 support 到一部窗口式冷气机？咁、嗯、呢个你要问翻嗰啲专业人士啦。 嗯， 系啊。咁但系我知道插苏本身都系有啲系有 set。timer 嘅、 哦， 就可以解決到你呢個問題啦。 所以其實而家有好多人都知道，可能係只係 Vicky 唔知啊，咪 唔緊要，嚟緊知道咪得咯。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點樣先算係一個 good morning？ 能夠一起身見到身邊嘅人對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實同埋簡單，就已經係一個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 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6:43啦，今日嘅晨光百科想同大家讲下一样非常之特别嘅嘢。咁啊，话说我寻日咧都有带阿仔仔啦，咁啊咁啱，因为我同仔仔谂住出去快跑一个步，好啦，咁啊谂住出去啦，啊点知咧出到咁上下嘅时间。小朋友啊，真系挨苦方面啊，需要继续加油加油先得。因为天气又焗啦，去到咁上嘅时候，佢都已经好攰啊，好攰啊，完未啊，咁样开始有呢啲说话听啦。系嘅，明白嘅，一定系辛苦噶啦。我点知咧咁上下嘅时间咧，当佢一嗌攰，行咗几步就俾佢撞到个 friend， 啊佢个 friend 系邻居嚟嘅。好啦。跟住佢咧就喺度傾幾句啦，因為鄰居嗰度又有個佢即係佢幼稚園同學喺度啦。咁傾幾句嘅時候咧就話啊、哎，原來對方咧就諗住去嗰度咧屋企附近嘅地方就諗住掘下險、捉下蟹、體驗一下啲生活。咁佢梗係流曬口水啦，好啊，好啊，去啊，去啊。於是乎佢咧就轉陣啦。咁我咧就跑多個步之後咧就去咗翻轉頭，跟住去揾佢啦。咁入面咧亦都會睇到，因為我一路喺度望住嘅時間咧，就會即刻睇翻天文台嗰個嘅程式咧，幾時潮漲潮退？潮退你當然咧可以去呢啲嘅地方嗰度咧就體驗一下啦，睇下啲生態啊，跟住咧就又唔帶走佢哋，我經常提醒佢千祈唔好帶走，等佢哋喺嗰度繼續生活，體驗咗，我哋都認識咗啦，跟住就可以走啦。但要留意嘅咧就系潮涨潮退嘅时间，睇个 app 嘅时间，咦系啊，佢哋嗰个时候咧系潮退嚟嘅，就算佢哋玩完啦，都仲未咧系潮涨，所以 OK 就安心佢去。咁但系讲翻潮涨潮退，点解会出现嘅呢？ 首先我哋要知道嘅咧就系物体啊彼此吸引，其实就是一个叫引力啊。喺各种物体上面可以话发挥到作用，尤其是系太阳、地球、月球之间嘅强大嘅引力，对于潮涨潮退原来是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即是话我哋地球嘅潮涨潮退嘅问题咧，唔系因为地球喺度转下转下，我哋自转啲水发下发下就喺度涨下涨下退下退下，唔系咁样，系因为引力嘅关系。嗱，月球嘅引力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海水上面咧清楚体验得到噶。所以靠近月球嘅时候，原来我哋嘅海水会因为强大嘅引力咧而好似拱起咗咁样，形成咗潮涨。而远离月球嗰一边嘅地球咧，因为同月球互相嘅吸引旋转产生嘅离心力亦都发挥作用，所以水位原来亦都会一样上涨。好啦，至于咧就系潮涨啊，同埋潮涨之间嘅海，因为海水被吸引到潮涨嘅地方，即系话原本喺左边嘅地球嘅位置啊，要潮涨啦咁样，咁你都要拉啲水过去噶嘛。唔系边度有水过去啊？好啦，拉咗啲水过去嘅时间咧，地球嘅右边咧就啲水就拉咗过去喎。咁于是乎，地球嘅右边咧就会潮退啦。好啦，潮涨啊潮退，梗有一边系潮涨，同埋梗有一边系潮退嘅。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咧，你就发觉原来对于潮涨潮退嘅概念咧就大咗好多啦。简单啲嚟讲，越近地球嗰一面就越容易咧就系产生呢一个咧就系引力啊，引力亦都会拉住啲水过去噶。但系如果你话喺另外一边嘅潮涨就有机会系因为强大嘅离心力就产生，然后咧亦都会有潮涨嘅问题。所以大家记住啦，如果大家去到海边附近玩嘅时候，都不妨先为咗安全起见，睇一睇天文台指示出嗰个嘅潮涨潮退嘅时间到底系几多点开始会发生，然后你就可以好安心咁去到享受你自己喺一个海天或者喺海滩上面嘅时光咯。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叶太冷清，情深不呼应，或者宿命是以后的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叹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 有着当初这么拥抱过，才能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再亦没遗憾，爱过便算得慷慨，终至这一生不得再见，还可爱联系过偏怎怕解开，最后便怀着甜蜜投入这片花海，会离开再亦没遗憾，爱过便算得慷慨，纵使这一生不得再见，不可爱仍望你心恋爱展开，各自亦愿着分开爱花开。 一首作品来自应志，自己都有份作曲的彼岸花。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咁啊，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炎热。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大概去到32度噶，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咁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嘅时间注意补水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今日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电话侧边嘅。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咁啊，最近咧都有啲关于就系电话或者系一啲叫做电脑啦，佢哋有啲新嘅晶片啊处理器即系出现嘅。咁其实呢啲新嘅处理器咧，到底出现咗之后，系咪真系可以令到整个嘅年代又可以去到一个更加快嘅关卡，可以冲破佢咧？我其实都好想知啊，因为有阵时一个处理好似用几年咁样。有啲嘅電腦亦都好標榜，就係我哋用邊一種嘅處理。其實處理器嗰個應用其實係咪必須要越勁越好嘅咧？ 係啊，咁啊由以前嘅年代一直都係講噶啦 ，CPU 就係我哋嘅等於我哋嘅大腦啊。咁所有嘅運作思考咧都係靠呢粒晶片嘅。咁後去到後來咧。就多咗一粒 U 喎，叫 GPU 啊，即係 display card 嗰個粒 CPU 啊。 哦，咦 ，display card 啊，我以前中學嘅時候咧，我都有自己砌電腦嘅砌機嘅。咁嗰陣時我真係一張 display card 去買喎，就冇你講而家呢啲又有晶片喎。 是啊，咁所以咧，而家嘅 CPU 咧，一啲嘅 CPU 就開始集成，即係 embed， 即係嵌入埋係啦，嵌入埋嗰粒 GPU 啦，咁就形成咗一粒 CPU， 咁就可以咧。又可以做運算，又可以出影像嘅呢粒 CPU。咁所以呢去到近期啦，之前啦 ，CPU 可能幾年出一次翻新啦，叫做咁啊。但係近年咧就開始出得都幾密嘅，咁啊可能一啲大嘅品牌就每年就會出一代啊，叫做咁。所以咧去到一啲大嘅品牌，而家嗰粒 CPU 咧可能計計埋埋都十來年咁樣啦，咁就已經轉即係去到而家已經入出咗第13代。 嗯，咁呢类型嘅 CPU 咧，其实系电脑用啊 ，laptop 用啊，定还是系讲紧电话嘅，其实会都系可以用到相同嘅 CPU 嘅。每一部嘅装置啦，都会有一粒嘅 CPU 嘅。咁但系咧，唔同嘅装置用嘅 CPU 嗰个设计，其实系会有唔同噶。 咁所以如果你喺唔同嘅装置上面，就要用唔同型号嘅 model CPU 啦。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当然啦，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叫做销售策略啦。咁所以去到最近啦。咁啊，可能有啲品牌就想統一用一款嘅 CPU， 咁譬如係某三個品牌啦，咁佢就之前可能係用響電話或者係佢嘅平板電腦平板電腦上面嘅用嘅 CPU， 依家咧開始咧想放落響個手提電腦嘅 CPU 上面啦，近呢幾年。 咁希望咧啲 CPU 啊越做越好啦，咁我都好難想象咧就將來嘅 CPU 會勁到點㗎啦，因為一定係可以做嘅嘢就更加多，因為一細粒嘅嘢估唔到佢哋竟然間咧係個運算係可以去得咁瘋狂，咁啊都期待住將來嘅科技啊嚇。咁但係嗰度將來科技咧，其實3D 打印嗰個科技咧都已經越做越精準同埋誇張嘅咯。 係啊，冇錯啊，近呢幾年啊都開始研發甚至係整食物啊。 食物添啊？咦，我有聽過以前就話到，如果人類去火星。 咁需要咧就係用呢啲 3D 打印技術咧，就喺個飛船上面咧就打印啲食物俾啲太空人嘅。咁我諗類似嘅技術啦，呢個算唔算係如果打印食物嘅話？ 都相類似嘅，咁只不過當然啦，佢要講緊嘅就係睇下佢個原材料係啲乜嘢啦。咁所以變咗可能就要啲要準備啲原材料先至可以整到嗰啲食物啦。咁所以咧講翻到去原材料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依家講緊嘅原材料可能有啲咧係有啲去到即係玩生物科技嘅咧，係講緊可能用幹細胞嚟到去培育呢一啲嘅食物啊。咁變咗 即係個原材料咧，其實已經用到幹細胞，其實去生產原材料，令到個原就用原材料放翻喺嗰個 3D printer 嗰度，咁 print 翻啲食物出嚟啊。 咁當然佢係咪用 3D printer 我就未太清楚啦。咁但係係冇錯，佢就會用呢變咗可能就會用呢一啲嘅細胞嚟到培植一啲咁樣嘅食物整出嚟。咁變咗可能依家通常最重要最關注嘅都係個食物安全問題。 哦，咁呢個如果用到幹細胞，一定牽涉好多討論喎，即係會唔會？ 係啊， 道德啊，係啊，呢啲咧一定係好多討論嘅。咁我哋就唔知啦。我哋都系啲普通市民嚟嘅啫，留翻俾啲勁嘅人去到討論啦。咁但係如果你 3D printer 咧，其實除咗可以 print 食物之外啦，咁都有好多嘢可以 print， 喺精細程度其實係越嚟越精準嘅喎。其實屋企嘅 printer 即係 3D printer 同工業用嘅 3D printer 個分別，你知唔知係邊㗎？ 都可以講解少少嘅。咁如果你話屋企嘅話，咁因為成本嘅問題啦，可能你買翻嚟嗰部機器咧，其實可能大概幾千蚊至到萬零蚊左右啦，咁所以印出嚟嘅質素咧，其實就唔係咁好，可能你會見到有啲瑕疵嘅。如果即係質素冇咁好嘅話，你咪見到好似一條條痕咁樣畫咗喺一嚿嘢上面。咁但係如果高級少少嘅話咧，可能就基本上咧，你連可能呢啲紋路你都唔係太察覺得到。咁所以變咗可能就相對講緊嘅價錢就真係貴好多啦。咁都係一樣啦，一分錢一分貨啦。咁所以變咗依家坊間可能成日都有一啲嘅地方，譬如係做手術啊，話佢用嘅嗰啲模啊，可能都係用 3D 打印出嚟啊。咁其實就真係嗰啲就真係精準好多，可能就會靚好多啦。 哦，係啊，呢個我都聽過。因為有啲其實如果用喺醫學上面，譬如做手術嘅話咧，佢可以為個病人度身訂造最啱佢 size 或者佢身體啱用嘅一個裝置，咁唔需要咧就係大量產嗰啲去到用喺佢嘅身上邊，咁對佢嗰個健康啊復原嗰啲咧係會好多嘅。咁呢個我覺得如果用喺呢方面咧係好，同埋我見到好多時咧啲模型咧而家都多咗啲 figure 係用 3D printer 印出嚟，咁變咗嗰個種類又真係多咗好多啦。即係你係嗰啲叫做動漫愛好者咧。其实你都流晒口水，见到佢哋嗰啲靓，即系嗰啲模型咧，系真系 print 得好靓啊！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变咗可能依家嘅即系大势咧，变咗可能就多咗呢一类型嘅产物出现咗啦。即系除咗可能系细小嘅模型，甚至到可能大到嘅，可能系将来嘅建筑物啊，咁都有机会用到呢一啲嘅技术嘅。 哦，我知道部分嘅建筑材料都已经系用 3D printer 噶啦。咁如果你话屋企而家市面上见到嗰啲 3D printer， 其实我可唔可以？print 食物噶已經就未得嘅，係第二種 3D printer 嚟嘅。 哦，咁當然未得啦，因為一來咧原材料我哋未有方法啦，另外就係衞生問題都要考慮啦，咁所以變咗都真係要考慮好多嘢，我哋之後先至可以睇下幾時可以用打印機打印食物出嚟食啦。 哦，喂，咁啊方便啦，好似個哆啦 A 夢咁樣啊，佢有唔知有部機咧撳下掣，跟住就可以譬如食咖喱飯、食漢堡包，咁啊遲啲我撳個掣嘅話都有咖喱飯、漢堡包咧。咁就真係進入咗一個未來世界啊！ 係啊，冇錯。 好，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咁再有啲新嘅嘢就同我哋聽眾一齊分享一下啦。唔該曬阿頭，拜拜。 好，唔該，拜拜。 聽埋個 KOL 啊，時間都已經嚟到早上嘅6:59啦嚇，咁啊轉頭分途廣播噶咯，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至於晨光第一線繼續黐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 增长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睡眠，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泉路小北喺度啦，咁啊，见到阿 Vicky 都喺度，早晨， 早晨。 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可以同大家先睇一睇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咧就系都有嘅，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时间咧去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咧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就会悬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咧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咧，我哋有阿姑喺度。 早晨，早晨。早上小白 咁忧嘅，你个样做乜嘢？今日朝头早，我系过儿啊！ 我以为阿姑话我要做下运动嘅，朝头早身体好。 嗰只好大只啊！嗰只雕好犀利啊！连我记得阿杨过同小龙龙后屘都坐埋上去噶嘛？ 系啊，拍埋系好细粒噶嘛？ 系啊， 好细粒。 厉害厉害，你有睇过嘛？ 啊， 神雕侠侣 有好多好多 诶版 本 嘅 嘛，又。 你系古天乐？ 我呢啲唔会讲俾大家知嘅。 几个版本都睇过啦， 系啦，啱几个版本都睇过，咁啊先睇睇出边嘅交通啦 吓。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咁一啲封路情况，弥敦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的慢线封闭。另外环保大道都有工程进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部分中线都需要暂时封闭。另外是提醒大家，城门隧道是已经实施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是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二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仲有就係私隧都会喺今个星期日28号凌晨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啊。咁如果係即而配合返私隧呢个二通行呢，喺今个星期六晚10点呢就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私隧来回方向管道以及係农场道来回方向通往私隧嘅支路呢，就会喺星期日凌晨4点半至5点全线封闭。受影响嘅通宵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呢係会改道行驶嘅。 咁个二通行咁啊，城隧都 launch 咗啦，搞掂咗啦， 系啦。 咁咧，我都有睇过啲报道，就话都仲有啲司机大哥咧，就谂住停低俾钱，系啦。咁啊，跟住有个麦高峰人咧，就出嚟个直行，唔该直行，唔该直行咁样， 唔使停车， 系啊，唔好停车，全部直行咁样。 之后就有人联络你啦， 系啦，会有人联络翻噶啦。咁嗰啲车牌识别系统啊，好叻嘅，而家眨下眼啊，睇到晒噶啦。 因为冇人会收钱噶啦， 系啊，冇人收噶啦。 停咗都冇用， 佢收錢個錢鈎都唔喺度噶啦，而家唔知擠邊好， 又冇人，就得個停嘅，得個 吉 咗個停喺度。 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停喺度咧，反而係好危險啊嚇。咁所以各位即係司機大哥咧，就即係記住直行啦，一路直行得噶啦。 另外運輸署署長都提翻大家啊，嗰個車輛貼咧係要貼喺車頭擋風玻璃嘅正上方啦，亦都要距離一啲電子零件，譬如話係車 cam 咧，至少10厘米嘅，避免干擾。咁如果即係未正式貼上去嘅，咁都要留意翻咁樣啦。 哦，如果貼咗上去， 掹翻 而家你先至會 係 啦，掹唔到噶嚇。 哦，因為一掹咗就會壞。 係啦，佢嗰個貼紙嘅設計一掹嘅時候就扯爛咗嘅。 系啦，咁当然啦，你话坊间有啲人就自己买咗嗰啲玻璃贴嘅，就嗰块贴咧就放喺上面，然后就再搵多个玻璃贴贴上去， 那个 就后话啦，系啦，静电嗰个就后话啦。但如果你咁样贴咗之后，头先阿 Google Warning 提示就系、是，喂，我好近呢一个十厘米，咁点啊？ 一系你就移走呢个车 cam 咯， 系啦、 哦，因为我而家搭车嘅时候， 啊，睇唔出你都几叻噶。唔好话俾人听，唔好话俾人听你好叻， 我要锋芒不露。 嗱，我而家其实咧搭的士嘅时候，都见到咧有好多都系贴喺正中间噶。 正中间，咁可能佢个车 cam 又落少少，或者左右少 少。可 能要调 校 嘅。因为有啲车 cam 咧，佢就未必喺嗰个倒后镜嘅位嘅，有啲车 cam 喺嗰个玻璃差唔多中间嘅位置，我都见过。 中间 差唔多中间上少少就 视线咯。 因为佢哋嗰啲咧，而家有啲车嗰啲中间嗰个又好大嚿噶， 系 啊，咁佢就可以喺个车 cam 就拉，即系放落少少嘅位置咁样嘅。 哦，另外有啲系用电子倒后镜喺中间， 系、哦、又系嗰只。咁如果直头电子系统嘅，咁唔系净系车 cam， 可能嗰只电子倒后镜唔知会干扰。 任何金属嘢都尽量要离开十厘米咁样嘅，系、 哦、 啦。所以就如果即系装咗嗰啲嘅，咁一系你就考虑下换咗你个倒后镜、啊，用翻普通镜面 就 啦。 如果换唔到嘅就搣咗佢咯，你唔想搣嘅就换玻璃咯。 系，因为搣咗佢就 换玻璃。 换玻璃你都要换嗰块贴噶咯。 要换嗰块贴，系喎， 系喎，同埋要俾钱嘅，攞咗第二块，所以你自己考虑下啦。 系啦， 就唔帮大家做决定啦。 系啦，呢个系啦，即系 option 嚟嘅啫。如果你真系听完我讲之后，你换玻璃嘅，咁你有钱嘅，我又真系奈你唔何。 可能换块硬净啲嘅玻璃，我都想换嘅。 系啊，都系 河石仔咁样。 咁大家留意住啦，系咪提我哋呢个咁日？ 大约就系咁多噶啦。 哦，好。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呢个嘅易通行啊吓， 冇错， 唔好停低啊吓。 记住有十 cm 啊， 十 cm， 起码 十 cm 就唔好贴近呢啲金属啦。 冇错。 嗯，如果唔系干扰到，咁就麻烦啦吓。咁啊，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高。 唔该。 咁至于天气方面咧，就揾阿欧啦。早晨，阿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咁啊，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天气系咪真系热啊？已经汗流浃背啊，你？ 热嘅，不过阳光普照啦，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咧，都系咧，贵到大家星期一咧，精精神神，有正气嘅。 系啊，最紧要就 有正气，应该系讲。 最紧要系蓝天白云，即系大家出门口翻工嘅时候咧，都精神啲。虽然系热啲噶啦，不过咧，相信即系阳光普照嘅时候咧，个人都翻工开心啲啊嘛，系咪啊？ 系啊，啱啊，所以你话。喂，星期一如果你話喂藍天白雲，咁你至少大少一樣嘢就係大少把遮咯，咁啊攞少啲嘢步你都要會輕快啲啦。咁啊星期一啊充咗電啦，即係你話禮拜六日啊要玩就玩，要食嘢食嘢，要出去約朋友啊約完朋友，咁喺時候咧努力工作啦嚇，或者即係如果學生江門啊，即係俾心機啦，咁啊哇即係唔經唔覺去到差唔多五月咧，即係下旬啊嘛， 係啊， 差唔多都佢哋考埋啲試就暑假又嚟咁樣，係嘛？ 數數手指，小白兩個仔仔都就快放暑假啦喎。 係喎、啊，咦？數數手指，暑假之前啊，咦？大考 喎、 啊。 咁啊， 我哋唔係睇暑假先㗎，我哋睇考試先㗎。係 嘅，係嘅，係啊，係啊，啱嘅，啱嘅。睇下可唔可以考個好成績啦，學生哥就好詳細啲， 加油啊！ 俾兩位拍檔講。 好，唔该晒。 同大家而家睇一睇天气先，而家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84%噶。今日本港大致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雨，天气炎热啊。而市区咧最高嘅气温系去到23度，新界系会最高一两度噶。 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嘅早上嚟噶。 晨光大学。 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有嘉明亦都有精伟 ，hello， 早晨啊！ 上次有预告过啦，就话要将你咧呢一个初体验啊，同我哋嘅晨光听众咧大大嘅分享。可能有啲朋友唔知道咧，其实那个棒戏嗰个重点咧，除咗系晨光戏啦，有日间之外咧。其实那个舞台本身都是很值得大家去花多啲心思去留意一下的噃。 冇错啊，因为呢我哋粤剧本身就已经纳入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啦。但是我唔知道大家呢有冇留意过，其实我哋嘅棒戏搭建技艺呢都系纳入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面嘅。 咁啊，呢一样嘢咧，我都系啊知，我就知咗好耐。咁但系其实自己做演员嗰一部分咧，就都冇乜点理嘅，特别。之前都講過啦，我普遍都係喺戲院度做嘛。咁、棒戲有睇過嘅，一定有睇過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個感受好大又唔同嚇。咁但係咧，今次即係始終做完之後咧，咁啊即係深入呢個棒戲嘅後台啊。嗱，棒戲都係有後台 嘅。 係。咁啊，即係嗰個感受啊，又會唔同咗，或者喺啊，即係棒戲入面搭台板啊！啊，呢啲就真係台板啊！ 嗯， 啊、即係你戲院唔係噶嘛，戲院嗰個係硬地嚟噶嘛，係咪？即係搭建好嘅。咁但係棒戲就真係板啊！佢用板嚟搭噶嘛。 嗯， 咁啊，即係完全係一個即係搭台板體驗咁樣嚇。咁啊，呢個嘅戲棚嗰個搭建技藝咧，即係我都上網去揾咗一啲資料啦。咁啊，即係喺呢個政府個資料庫入面去講咧，咁佢就係屬於一個傳統嘅手工藝裏面嚟嘅。 嗯， 即係一個棒戲藝術，佢又唔係納入咗即係粵劇嘅一部分嘅，即係佢係另外再一個搭建嚟嘅。咁其實我唔知大家去睇棒嘅時候，通常係去邊度睇啦？咁如果有一啲譬如好似精衛咁樣，精衛住藍田嘅，咁我哋有啲時候咧，嗰、那個棒就盂蘭盆節嘅時候會比較多啲嚇，即係搞呢個棒戲。咁我哋就喺個大球場嗰度噶。其實香港咧比較多都係喺球場入面會有嘅，包括之前都略略提過嘅青衣嗰個大戲棚啦，亦都係喺球場入面嘅。香港仔嗰啲都係喺球場入面嘅。咁佢嘅好處係咩咧？咁佢平地嘛，平地咁去搭咧，你都會覺得哦，即係搭棚都好容易啫，係咪？即係可能同平時搭企樓嗰啲搭棚一樣咁樣咯。咁但係咧，我哋有另一類咧就唔同啦。另一類咧，譬如喺蒲台島啊呢一啲咧。我哋係喺崖邊嗰度嚟到去搭建嘅。 哇！ 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神功戲咧，咁啊，即係頭先講盂蘭盆節，咁就冇特定一個對住個廟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棒戲本身咧嚇，本身佢個原意咧係講緊神功戲啊嘛。 嗯。 咁神功戲咧，佢有一個特性嘅，就係如果係有個廟喺個廟出面嚟到去做一個神功戲嘅話咧。佢嗰個舞台咧，係要正對住嗰個廟嘅入面嗰位神像嘅，咁、一個中軸線咁樣對住，因為係方便嗰位神明嚟到去睇。咁呢個就係神功戲個本意啦。 嗯， 咁所以咧，又或者如果我哋冇對住個廟啊，冇對住個寺廟嘅話咧，基本上所有嘅棒戲咧都會有一個叫做神棚嘅位置嚇、即係兩層，你當平時下面嗰層係俾觀眾啊嘛，上面有一個位置咧正中對住舞台咧，都有個鏡如在喺度嘅，又或者係邀請咗嗰位嘅神明咧，即係坐上去嗰個位度咁樣嘅。咁、所以咧，天后誕啊、成啊嗰啲，我哋可能喺啲天后廟出面做嘅話咧，咁嗰個位置如果個空地唔夠咧，咁就要向外延伸啦。咁向外延伸嘅時候咧，有啲時候就係可能我頭先講嘅 崖邊， 喺個崖邊嚟到去處理啦嚇。咁呢一個嘅處理，咁所以佢嗰個搭建嗰個技藝咧，嗰、那個嘅技術咧係真係好犀利嘅，即係。就唔係我哋隨便玩積木咁樣，因為你都涉及到安全性問題啦，你要坐到咁多嘅觀眾喺入面啦，你都要建構到個舞台啦，所以都係好特性一樣嘢嚟嘅。咁如果喺資料入面嚟到講咧，其實喺香港最早時期啊，有呢個記錄。有呢個搭棚出現咧，就喺19世紀末嘅時候就已經有啦。 嗯， 嗰陣時咧就比較多係喺內地一啲廣東肇慶啊、東莞啊嗰啲嘅師傅咧，慢慢遷移咗嚟到香港，因為香港嗰、那個階段粵劇咧，或者係其他嘅地方戲曲咧。發展越嚟越蓬勃啦，咁所以咧就會係開始多咗呢一啲嘅棒戲，咁之後咧就一路嚟到去傳承啦，嚟到去搭建咁樣嘅，咁通常咧入面咧有兩種模式嘅，一種咧叫做龍船廠，一種叫做大金鐘， 咁 佢哋有名嘅，呢個係個 style 嚟嘅，有兩種 style 嘅建設嘅，咁呢啲咧我哋而家暫時喺即係大氣電波比較難去形容俾大家聽啦。咁你當係即係如果龍船廠咧，佢因為另外一個名叫做龍船隻啊，咁所以大家可以網上面咧都揾翻 去睇咧，就好似即係呢個一個龍嘅隻骨咁樣嚇，即係咁樣咯，所以佢就而得名咁樣嘅。平時爬龍船，大家咪諗住咧，咪好多獎喺側邊嘅，係咁、啊、你都可以上網咧，望下啲圖片，都會諗到咧，因為佢要建構個底裝嘅時候咧，佢係好似八足咁樣咧嚟到撐住個地嘅都。咁所以就好似坐龙船咁样嗰啲奖咁样嘅一个想象啦吓，咁样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可以去谂啦。而大金钟咧嗰个体积就更加大啦，咁啊，所以太平清照啊比较更加多规模嘅时候咧，就会可以用得到啦。咁而喺香港咧，其实而家有嘅师傅咧，其实都唔超过100人嘅，我谂 系 吓，咁啊都系一啲世世代代啦，有啲已经系去家族上面咧，去到第五六代。嘅師傅咁、即係都好靠佢哋傳承啦，因為其他人好多時候等於我哋粵劇咁樣啦，好多時候大家普遍都未必會咁主動啊嚟到去接觸呢啲行業咁、但係即係始終呢啲都係我哋廣東人啦，我哋甚或至呢啲棒戲呢都算係我哋中國嘅特色之一嚟、我諗其他國家都冇咁啊，即系当然啦，马来西亚佢哋都系有嘅，即系佢哋都系喺我哋中国呢边传个技术过去咁样啦，所以做戏棚嘅功夫咧，就需要有呢个舞台啊，即系嘅搭建啊，咁所以咧呢个都系好值得大家留意多一啲嘅。 系，下次有机会再去欣赏下嘅时候咧，要留意多啲个舞台，都系欣赏另外一门嘅技术。多谢晒精伟啊 ，thank you。 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暖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指望永远可见。 可知道，筵席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 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暖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从狂想到至今， 欢笑声音在远近。 从沙啦啦至今， 给我掌声在心中。 从追赶跑跳中，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7:38，哇！我知今日未俾人搞过， 唔紧要，唔紧要，咪慢慢 turn 翻咯。咁啊，今日朝头早啊，今朝 spot 到你啦。咁啊，梗系睇睇到底体育方面有咩消息。喂，要讲嘅，梗系第一讲啊，冠军嗰啲先啦。 曼城封胜啦，咁啊，卫冕英超三冠啊，过头关。咁因为佢就有仲争紧呢个欧联啦，同埋呢个英国足总杯嘅咁样。咁啊，兵工厂啊自爆提前庆祝，同埋琴日咧。其实亦都曼城系赢波啦，一粒都系赢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阿仙奴开头成件事咧都跑得好好嘅，临尾嘅时间好似跑步甩鞋咁样， 系 企定定绑鞋带咁样任人过， 讲呢个俾你睇啊，讲呢个俾你听，呢个咧报章系咁形容嘅，阿仙奴咧创悲情纪录啊，248日嘅榜首啦，咁样啊吓，喺季尾咧频频失分啊，被曼城咧反超，咁啊，并且创下一项悲情嘅纪录啊！根据咧呢个数据媒体 OPTA 嘅统计咧，兵工厂咧今季有248日嘅榜首啊，成为咗咧英格兰顶级联赛史上边咧坐得最长时间榜首，但系攞唔到冠军嘅球队。 喂，呢啲事永远都系发生喺阿仙奴身上边。我想问点解？ 我觉得有趣，即系呢个都系，如果阿仙奴个角色设定系一队咁嘅球队，咁佢咪顺天命咯，系咪先？几好几好，因为嗱，讲真嘅，自己系阿仙奴 fans 咧，去到季尾咧，曾经有一啲朋友仔咧邀约小弟咧，话喂，不如快飞一转英国睇萨科啦。 嗯， 我有少少怀疑嘅，我跟住咧同佢讲话，即系季尾嘅时候，即系可能尾二第五场啦，我话啊，不如睇埋呢两场表现点先啦，先买机票过去啊。因为过往如果熟我嘅朋友仔都知道，我好中意快飞一啲睇一啲球赛，用两三日，譬如飞 L A 睇场 Lakers 啊，譬如用两三日即系飞去英国睇场波啊，咁样我都系好喜欢系咁样。不过就系尾五。尾四个场已经令我好失望， 同埋作为阿仙奴球迷嘅你，都应该知道佢哋啲板斧或者个命水啊， 系啊， 佢命水都系咁上下， 冇错冇错， 所以你啱嘅，你睇定啲先。 系啊，咁啊，第二啦，喂，第三咧，睇下系纽卡素定还是会有机会咧？琴日咧，呢个白礼顿咧再攞分。 嗱，暂时咧，其实三四啦，就分别系纽卡素同曼联，但系注意纽卡素同曼联其实系同分嘅吓，咁啊都系36场，但系大家都系69分。咁反而譬如第五嘅就系利物浦啦，嗱，白礼顿咧赢波嘅，咁佢暂时咧系排第6嘅，咁但系对于出年个欧洲赛嚟讲咧。我开始乐观， 系啊，有得应该有入场券啦，因为琴日其实踢得好好啊， 系啊系啊，冇错， 对护级嘅球队咯，咁啊白礼顿都出尽全力，同埋咧有趣，琴日三尖分咧有一球第二球入球，我都睇咗少少10:00嘅时候睇第二球，哇佢扭过咗两个球员咧，跟住咧用脚面弹咧弹俾前锋嘅呢个费格逊咧，嗱费格逊真系一个天才式嘅射手啦，但系咧。三千分嘅扭盘扭能力真系好强， 同埋嗰个球场嘅视野啊！ 佢分波嗰下咧，即系脚面弹翻去中间俾费格逊入咧，你一阵可以睇翻 PayPal。哇，倒西嘅，佢片翻埋，点解咧？如果就咁传咧，可能会有机会越位。但系咧，佢如果有倒西嘅话咧，就勉强咗。 咦，呢个位就系以前我哋睇足球小将嗰个早田，记唔记得有个咁嘅角色啊？ 记得， 剃刀射我有得，跟翻变咗做剃刀传球啊嘛。 系啊， 咪就系呢只咯。 冇错，小华讲得好啱。三千分嘅劲咧，咁佢出咗本扭波秘笈啊。嚟紧咧6月25日又翻去东京咧签名会， 系 去翻银座有个唔知乜乜屋嗰啲书局嗰啲咧，我都唔记得咗啦，太耐冇去。 哇！即係原來咧，要去三千分嗰個簽名會咧，要抽籌啊！ 咁梗係咯，如果你壓爆成個銀座，如果唔 係，係啊，真係哇！如果想一睹呢、這個日本近年嘅球王嘅一個風采啦，咁、當然你話喂唔係、我係日本足球迷嚟嘅、三千分都係勁，但係邊個再勁啲？但係你而家當紅炸子雞嘛， 係啊， 三千分係 佢即係各樣嘢你。的而且確睇到佢嗰個數據咧，佢唔係淨係話即係盤樓得靚，係個數據都靚。呢樣嘢咧係好難得。 同埋佢大學寫論文係寫如何扭過對手喎、大佬。佢會將翻大學嗰篇論文擺翻落自己本著作嗰度。 咁啊好啊，大家可以睇一睇啦。係 啊係啊。咁啊頭先講到紐卡素啦，嗱紐卡素咧依家就聯賽入。边咧就排第三，咁今晚凌晨三点钟咧就会火拼李斯特城。值得留意咧就系李城啊，依家沦为咧降班嘅尾二啦， 十九啊， 系啊，应该搞唔掂噶啦。咁有好似一两队已经笃定降班噶，但李城咧都系 苏咸顿咯， 水深火热啊，近两场咧输俾富咸同埋利物浦啦，咁啊我估纽卡素都应该 李成咧都仲有啲机会嘅。 你而家睇积分榜系点睇？ 系啊，因为嗱，列斯联咧其实佢就赛37场31分，其实佢就咁纯粹睇数字上，佢系高分过李斯特城啦。 列斯琴日输咗波啊嘛，系咪啊？ 咁佢咧嗱，李斯特城咧其实佢系踢咗36场，其实佢踢少一场嘅。咁虽然佢30分啦，都仲有啲机会嘅。咁但系当然喺呢个降班区入边啦，睇下会唔会浮浮沉沉可以帮得到佢手啦。咁但系你譬如今届咧，其实英超你都睇到，譬如车路士嗰啲都已经大家变咗放弃佢噶啦，系啦，咁啊热刺咧 放弃。琴日车路士都有拍手嘅，即系阿斯阿灵进场嘅时候，车路士一众嘅球迷咧，呢、這个都几有品德啊，或者几有品噶嘛。列队就应该曼城赢波啊，因为其实琴日曼城踢车仔嗰场已经系提早封城 啊，提早封啊， 因为阿仙奴 捧晒杯噶啦，其实琴日 系啦，咁 因为佢哋都即系英超都有个传统，就系如果你都已经系封王啦，咁你都 喺人哋 个场，你都要俾人哋。 冇错 ，王者入场噶嘛，咁啊呢啲之前都试过，所以譬如你话系即系再耐啲，即系十几年前，仲系费格逊年代嘅曼联咧， 系 哇嗰啲时候同利物浦啊、阿仙奴啊，你喺对方个场咁样踩一踩咧，哇嗰、那个火药味就好大啦， 真系啊，小白真系唔经唔觉咧，即系 咁多年咯， 同埋咧个今季好似过得好快咁样， 今季系啊， 好似到季尾啦， 睇住曼城咁样又不如咬下咁啊，真系又俾佢咬翻上嚟呢一个英超冠军啊，所以都 真 系相当厉害。 曼城咁啊，紧要。 曼城咧就仲当然啦，仲有一场欧联嘅决赛啦。 系 咁，佢系赢面系大啲个嗰边嚟嘅。 足总杯对曼联系啊。 系啦，咁啊都期待吓，睇下佢可唔可以成为新一代嘅三冠王。咁呢个相当期待。咁另外，如果你话除咗系英超之外啦，咁都睇到法甲。咁啊法甲咧，咁当然阿麦巴比喺度啦 ，PSG 咧其实佢哋亦都稳阵噶啦。咁啊毫无悬念地都应该咧会继续系攞呢一个嘅法国联赛冠军噶啦。咁啊，另外就系、是、如果你话西甲方面就巴塞啦，因为佢个积分都系遥遥领先嘅。咁皇马虽然都输，咁但系暂时咧喺呢个积分榜上面都系排第二。咁啊，等待出年先至喺欧洲嘅球坛同埋自己西甲嗰度再捧杯啦。 咁啊，转个角度同小白跟进下啲 NBA 啦。咁啊，湖人咧系威系势杀咗入去咧西岸嘅决赛咧，点不知咧就连翻主场啊，呢个虚拟货币中心嘅主场啊，咁样我哋旧时咧就系叫 Stable Center， 不过依家就改咗名，有新嘅 sponsorship 入咗去啦，咁样哇，真系又输一场、3-0咧，落后紧比金快 难搞咯、 七场四胜制底下咧，如果下一场咧都系搞唔掂咧， 就冇咯。 哇，其实好少咧入到西岸决赛咧，4-0俾人直落数出去嘅。咁啊，立邦詹士依当然啊，即系好内疚啦，因为其实佢同埋呢个另一位嘅明星球员叫 AD 啦，安东尼戴维斯啊，其实都真系打得唔好，反而咧一众嘅新嘅球员啊，包括咧列夫斯啦，同埋咧另一位咧你都认识啊，都系有啲日本裔嘅血统嘅，就八川垒啦，系咪先？咁八川垒咧，琴日其实贡献咗球队都有十多分以上， 而且都好火热啊！ 系有几个 hard shot 咧，直情喺咧一个好强嘅球员嘅金块啦，叫功夫熊猫啦。如果大家帮佢改花名嘅呢、這个祖杰啦，面前咧投入好多个球啦，但系咧往往咧詹士就喺啲关键嘅三分嗰度咧就失诸交臂啊吓嗱，同大家讲翻啦，金像啦，其实金块咧先领先嘅，先下手为强啦，打完第一节已经领先12分啦，咁湖人之后追啦，系咁追，打到第三节咧只系落。 落后两分。不过去到第四节湖人后劲不计，结果西岸的决赛连输三场。湖人的主将立邦占士金将射入23分12个助攻7个篮板。AD 有28分，不过都是要输波。大家还要聚焦东岸方面的决赛， Celtics 就对这个热火 Jimmy Butler 年纪真的不可以局限一个球员的入波能力，因为近排见到30几岁的 Jimmy Butler 依然打得火热，咁啊啲三分球咧啊入到嚟季后赛先有，旧时咧即系打常规赛嘅时候都系打篮底啊背篮攻咁样，一入到嚟咧有啲关键致胜嘅三分波，可能即系成日话压哨球啊嘛，你都知篮球嘅世界成咩啊？咪零秒出手嘅好兴，即系喺嗰个篮框，佢 NBA 好可以要着灯噶嘛，成块篮板 其实几靓嘅画面， 系啦，即系究竟你起手先， 一起手嘅 个波离开咗你个球，跟住再射入篮底之前盏灯着味咧，咁样响哨味咧，吹 beat beat 味咧，哇！呢啲都系篮球运动咧扣人心弦嘅一啲地方咯。咁所以你话喂嚟紧想睇 NBA 啊，喂，即系捞埋啲执佢，如果唔系咧，一等咧又等到成九月先 pre-season， 十月咧先可以认识认真啦， 分咗半年。 其实足球、篮球都系咁，等三四个月先再开波。 投鼠 系啊，马仔都未投鼠啊， 佢哋要投啊，佢哋 人唔系应该好啲，马仔唔系唔 anyway， 我真系唔识啊。好啦，咁啊，即系继续呢个环节往后嘅时间都会同大家咧聚焦其他唔同嘅体育项目咯。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般，连每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换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问也觉得没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都不美满。寻回那日那小情人，明明仍笑装，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80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多。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可好要幸福，怎么可其实也未晚，从头定套十戒严密 了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终身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兼生死，接受审判也牵手相伴，就算几千对，剩下最终几对，与你撑下去。 Jeffrey BB 啊，遗忘了初心的我们。好 ，Vicky 同我哋一齐睇睇个天气先。嗯，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市区咧最高嘅气温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晚上咧就会有几阵嘅雷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好热啊！呢几日 系啦，咁啊，礼拜六日唔知两位拍档有冇出去玩咧？因为咧都系好天气。我自己社交平台已经有些朋友有出海啊，有去晒太阳啊，两位拍档去咗边度玩啊？礼拜六日吓， 礼拜六日啊，星期日 做嘢系嘛？ 做嘢 做嘢啦， 星期六就努力喺屋企备课。 哦，好勤力噶， 备课备咩课啊？ 备课即系要写稿啊，有好多嘢，系好多工作要做，所以都系留喺屋企，同陪我啲狗，啲狗就喺我只脚边咁样。 喺度玩啊， 去边度玩？ 我就因为阿仔啊，其中一个咧就病咗，咁啊。要做看护啦， 哦，即系好翻啦，依家系咪？ 未啊，未好翻啦，仲烧紧。 到今日都低烧， 不过系啊，而家都仲低烧，不过低烧都系好过又烧到日日40度咁样嘅， 系系。 咁总之健康最紧要啊， 咁系啊系啊系啊。 小白呢段 希望避埋今日啦， 啱啊，即系有阵时做男人都系守护家庭都好紧要啊，即系除咗努力应对工作啊吓，咁啊礼拜六日我就去咗呢个沙滩玩啦。啊，头先讲守护家庭咧，都有一点咧可以快速同大家去分享下。话说我去沙滩啦，咁啊。同我个侄女饮佢又饮下汽水啦，我就叹下啦，系啊，饮下白酒啊，开心下，超下啦。啊，跟住咧有啲外国嘅小朋友一对 twins 啊，咁啊过嚟啦，同我个侄女玩咧，大家差唔多年纪几岁嗰啲咧，不离沙玩嚟玩去嗰啲咁样，佢又吹嗰啲泡泡啊，你知依家好兴噶啦，即系啲细路仔界别咪好兴掹。一條管咁樣嘅， 好似我點樣？我知點形容。啲人影婚紗相好中意玩嗰樣嘢， 係啦係啦係啦，咁吹啲好大嘅泡泡啦。跟住咧啊，後邊咧就有另一啲嘅叫做喺沙灘嘅人咧，咁啊喺度影嗰個twins 嗰個小朋友，即係外國小朋友啦，孖仔啦，用孖仔去形容。跟住咧，嗰个爸爸咧就好恶咁同嗰个人话：，你唔可以影噶。跟住，咧嗰个我估系香港人嚟，因为佢都系讲广东话。佢话：，影下啫嘛，好有宝咩？咁样，佢以为个外国人唔识听啦。跟住个外国人咧就识听少少，好嬲。跟住我就喺少少就话调解翻咁样。我喺旁边就话：，喂，系啊，你 delete 翻佢啦。其实即系香港人有阵时都惯咗，自己咧攞住部手机咧，觉得啊个天好靓，你可以影个天啊，即系个。图片好靓，你可以影个图片，但影人呢，其实你真系要问过当事人，你先去影噶。 嗯， 因为呢个其实都几唔尊重。嗱，我俾打个譬如啊，譬如小白咁样，当你两个小朋友唔使当啊，其实你两个小朋友都好得意，但系我就喺你玩紧个过程中啊，我无端影你个仔，其实。我应该问咗你嘅， 系啊，要问一问噶， 系咯，呢个系基本嘅礼貌嚟， 基本礼貌嚟噶。就算你去到人啲铺头都系噶，即系有阵时啲减价嗰啲咧，如果我想问屋企人就买唔买，我都会问咗店长先，我可唔可以影下你呢个平？我问一问屋企想唔想买， 系 咯，都系好基本嘅嘢嚟噶。 死物都问一问人啦， 我连影猫猫狗狗我都 都要，系啊，冇错啊。 同埋特别，我想讲唔单止影相啊，其实而家咧多咗好多咧，啲人因为手机好方便啦。佢會攞手機嚟去錄 video， 即係當記錄啊。 哦，係啊。 咁但係咧，其實呢一樣嘢咧都係發生喺我身邊嘅。有好多人就想做一個記錄，今日我做過啲乜嘢？即係假設我今日開麥，我就咧啊，而家啊就快八點啦，我又咧差唔多開麥，我又錄下個 video 先。但係我完全冇同你哋兩個講喎。 嗯。 咁你哋會點啊？ 嬲噶，嬲住啊！ 其實我都會唔舒服噶。我覺得如果你事先同 我 講 先啊， 係啦，我今日可能會咁樣做呢一樣嘢，即係問咗你 O 唔 OK 啊咁樣先，做咩調啫？ 啱啊，因為我身邊都發生住好多呢啲事 啊。 我咧就唔係好中意用 video 記錄嘢，其實。我又中意用照片記錄嘢多啲。照片嘅說話能力咧係弱啲嘅。 但系咧， 都强啊，不过都好强。 啱嘅，但系片段嘅说话能力就再高啲啦。嗱、 嗯， 打几个譬如啊，我哋做演艺行业咧、嗯，有阵时有啲歌手朋友或者有啲艺人啦，佢未化妆，佢、 嗯、 未 get ready，、 嗯、 你又拍咗佢素颜，咁、 嗯、 佢想唔想咧？嗱、 嗯， 譬如 Vicky 咁样，嗱，你咁啊化晒 full make up 咁翻嚟，好尊重啦。但系当有一日。你呢行靚女路線嘅，你冇化妝翻嚟。如果我同事話啊，不如我哋拍條片啦，支持下晨光第一線啦。咁但係你可能千萬個唔願意自己冇 make up 嗰個樣上鏡噶嘛，係咪先？ 係、嗯、啊，都會。如果我自己嚇、還好咧，因為你有禮貌。 嗯、 可能我自己就算 系、啊，因为我个人有礼貌系嘛， 你会问声我嘛， 唔会噶，我最冇礼貌噶啦。 有啲人真系会攞部机话，喂，我哋今日影下，即系真系咁样就咁咧个电话系影埋嚟噶啦。特别有时食饭都系啊，我觉得呢一样嘢都会咧，咦，不如你同我讲声或者问声，即系 video 而家好兴影嘢食噶嘛，系咪有啲 story 啊嘛？咁但系你影嘅时候，你都同我讲声啊，我而家食紧，如果无啦啦你问我啊咁样擘大个口咁你影，我自己都唔系咁中意。 因为我见到琴日个情况咧就。系，佢可能一个老夫老妻咁啊，摊咗喺沙滩嗰度，咁可能见到啲即系外国孖仔好得意咁样啦，咁啊影咯。咁但系影之前你真系要问嘅，人哋好反感啊，那个外国人会觉得做乜嘢啊？你 no photo no pictures 咁系咁讲咯，即系。咁我又覺得大家曬太陽去沙灘游下水本為樂事，何必搞到咁樣？ 係啊，亦都唔好因為人哋外國人咁啊，自己就諗住講廣東話。嗱，我又舉個 人哋都可以學廣東話。 直頭喺我屋企住嗰個地方咧，即係我啲咁鄉下地方咧，其實附近都住咗幾多咧係外籍人士。 嗯， 外籍人士個個都識講廣東話嘅， 係 啊，因為佢哋住喺香港，其實都講緊係十幾二十年嘅時間。 包括識講乜嘢咧？你好， 唔係啊，直接同你傾偈咯。喂，你今日點啊？跟住闲倾偈咁样嘅咋，全部都识噶。咁、 嗯、 可能有啲譬如佢哋嘅爸爸妈妈，即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嗰啲 咧， 就系啦。咁啊，佢哋嘅都仲系一啲咩咩地音。但系佢哋啲仔女咧，其实都喺香港读书、 嗯、 有啲甚至乎喺香港 local school 嗰度读书咧。佢啲广东话其实你就咁眯埋只眼听咧，系冇分别嘅同香港人。 即系要讲咩？人哋啲广东话。辣辣声啊！ 真系 唔会，辣辣声嘅未知好过我哋嘅，我哋做广播噶嘛。不过要留意翻啊，即系嚟紧咧就多啲雨水啦，多啲骤雨啦，同埋咧听日开始有几阵嘅雷暴啊，咁所以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咁将近八点钟，转下头继续晨光底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晨光睇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好。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周末有啲咩市场焦点值得分享，同埋咧美国债务上限嘅问题嘅新进展。因为知道咧，美国总统拜登咧都提早结束佢嘅访问啊，吓咁啊，有好似话澳洲都唔去，咁啊翻去自己本国嗰度啦，咁就去处理翻呢个债务上限嘅问题。咁啊，事件应该点去分析，同埋点去发酵咧？咁啊，交俾温生详细帮我哋分析啦，唔该。 好啊，好啊，咁啊睇翻咧喺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就喺个演讲会度咧，佢就讲啦，佢就话咧，联储局咧暂时咧就唔能够太确定咧个美国息率咧系咪需要系进一步系提升去压抑个通胀嘅。咁佢就讲啦，佢就话咧现阶段咧系有困难咧去衡量咧过去加息对个通胀所带嚟嘅影响，同埋加息对中小企即系小型银行，应该系小型银行所带嚟嘅冲击噶。咁、所以咧，鲍威尔咧就认为咧喺往后嘅议息会咧，佢哋咧系会每次会因应当时嘅 環境再去決定一個貨幣政策的方向的。咁呢個咧同以往佢講到好清楚個貨幣政策方向會點樣嘅走啊，係好唔同嘅。即係話咧，日後咧佢會每次因應當時嘅環境去決定。好啦，咁另一方面咧，咁我哋見到咧就CNN 咧就有線電視美國有線電視 CNN 亦都報道講咧，就話美國財商嘅耶倫咧就警告咧，喺未來咧將會有更加多嘅區域銀行咧可能咧會出現咧係併購嘅狀況噶。咁呢一個説話一出咧，就即刻令到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美國地區銀行嘅股價咧就隨即就下跌啦。咁點解要需要更多併購咧？大家就諗都諗到點解啦？可能會有更多問題會出現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美國銀行股指數KRX 咧就跌咗咧，係上個星期五跌咗咧，大約係講緊 2.2% 嘅。咁亦都拖累咗美股嘅走勢噶。咁最後睇翻咧，就上個星期咧，就我哋見到咧，就美國總統嘅拜登咧。就揚言咧，就話咧，個美國債務上限嘅問題咧，有機會喺上個星期咧就會達成協議噶啦，咁樣樣。咁但係到今日翻嚟，我哋知道咧，就共和民主兩黨基本上係就債務上限嘅問題咧，仍然都好大分歧噶。咁佢哋就話會喺今晚美國時間就繼續咧就會探討呢個問題。咁我哋即管睇下佢能唔能夠喺6月1日個之前咧係達成個協議啦。 嗯，应该真系要搞得掂啊！搞唔掂都好似冇钱用咯，我觉得都 系啊， 应该都到时会搞掂。OK， 咁啊，转个角度咧，今个星期喺纽西兰议息会啦，同埋咧英国同埋美国嘅经济数字咧，都有好多要公布嘅。咁啊，重点又点样提咧，温生？ 系啦，咁今个星期咧，美国咧有三件事件咧，值得我哋关注嘅。首先系星期二啦，美国咧就将会公布咧五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呢一个咧系一个领先指数嚟噶。咁啊，从呢个数字嘅公布。我哋就能够更加掌握得到咧最新五月份嘅美国经济嘅状况。咁而喺今个星期四咧，本港时间凌晨两点咧，联储局咧就将会公开佢嘅今个月初嘅议息会议记录。咁喺从中咧，大家亦都可以进一步咧去睇到啦，联储局咧嗰个货币政策嘅方针系点样样啦。咁而喺今个星期五啦，咁联储局咧就将会公布佢最睇重嘅，即系美国将会公布联储局最睇重嘅通胀数字，就系呢一个 PCE 平价物价指数。咁届时候咧，大家就更能够掌握到咧美国嘅最新嘅通胀嘅形势。好啦，转头睇翻英国，英国咧今个星期三咧就将会公布四月份嘅通胀数字嘅。咁我哋记得佢三月份嘅通胀数字咧按年比仍然都系高企咧，系 10.1% 嘅。咁上个星期英伦银行行长嘅贝里咧就讲啦，佢就话咧受惠于能源价格嘅回落啦，加上咧去年嘅高基数嘅效应影响啦，咁所以佢估计咧英国往后嘅通胀数字咧系可以急速回落嘅。情况系咪真系咁样咧？到今个星期三就大家就自然就会知道啦。咁另外咧喺今个星期五咧，英国亦都会公布四月份嘅零售销售数字啦。咁呢个都能够反映到英国最新嘅状况噶。咁最后睇翻啦，喺今个星期三，纽央行就将会议息噶，咁加息25个基点，将佢息率推升上去入5.5%嘅水平咧，可以话市场嘅共识嚟噶。重点要睇嘅就系纽央行会唔会暗示咧，往后会进一步加息噶。 温生啊，最后同我哋跟进埋美金方面嘅情况啊，因为过去呢一段时间咧，其实都见到美汇指数咧嗰种嘅波动，都几影响环球金融市场嘅投资气氛。 系啦，冇错啦。嗱，喺美汇嚟讲嘅话咧，美汇指数咧，我相信咧跟住嚟咧回落嗰个机会咧系大于上升嘅。嗱，上个星期我哋知道咧有四位嘅地区联储局长啦，就出嚟讲嘢啦，最主要系放出一啲鹰派嘅言论啦，就话佢哋未来咧即系最主要系打破市场咧对今年里边联储局有减息嘅谂法，咁更加警告咧就唔排除可能会进一步加息添嘅。咁值得留意嘅就系当中咧有四位地區聯儲局長咧，有兩位分別就係紐約咧同埋亞特蘭大呢兩位地區聯儲局長咧，喺今年嘅聯儲局議息會咧係更加係有投票權嘅。咁所以佢哋上個星期嘅講話係有一定嘅份量嘅。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再加上咧就話上個星期我哋又聽到總統美國總統拜登又講啦，又話咧共和民主兩黨有好大機會咧喺上個星期咧就有機會咧達成呢一個嘅債務即係債務上限嘅個協議啦。咁所以上个星期咧，一度咧就令到个美汇指数咧就攀升上去103.50呢一个水平之上嘅。咁再加埋亦都令到个美股系有所上升啦。咁但系之后我哋见到啦，就呢一个嘅即系美国上限嘅问题始终解决唔到啦。咁加上咧就话系咪联储局可以？ 真係加到利息呢，面對住嗰、那個即係嗰個美國嗰、那個銀行嘅問題。咁、所以呢就我覺得跟住嚟呢，我唔排除呢可能喺好消息盡出之下呢，我唔排除個美匯指數可能有高位見頂呢，有機會回落嘅。嗱、冇錯，今個星期呢有聯儲局嘅議息會議記錄呢係會公布啦，我相信亦都會繼續係放出鷹派嘅言論，就可能就暗示會加息啦。咁但係呢啲嘅因素其實上個星期已經係反映到七七八八啦，已經有四位聯儲局嘅官員已經係講咗呢啲嘅說話，咁所以我相信今個星期就算聯儲局喺嗰、那個議息會議記錄度再應咧，我相信市場亦都某程度上反映咗，咁所以跟住嚟大家要提防可能個美元個匯價會有下跌嘅壓力嘅。 咁投资者就可以参考返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呢帮我哋分析呢金股汇嘅大事件啦。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拜拜。 或会更充实，相生你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内围挑逗、？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慕想个生命中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花开，亦不见需要性事，色彩渲染，情缘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细腻。错失若然在估计，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才有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散，难了解步其中可结果，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地痛回忆小确幸，夜泪辗转分析亢奋，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如天早注定碰上你，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我是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系 Vicky 泳儿。 神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剛才阿泳儿就讲打开眼耳口鼻皮肤是吧，张开口先啦，饮杯嘢先啦。 哦，好啊，饮咩好啊？ 饮咩好呢？ 今朝呢有报章搵嚟咗呢一啲今年啊全新开嘅嚟自周边地区嘅一啲手摇茶饮、有十位喎，头十位喎、即係开咗好多直营嘅一啲铺头，可能喺有啲系台北开嘅，有啲喺深圳开嘅咁、但喺 譬如深圳嗰间啫，大陆已经有唔知200-300间嘅、全国店嚟嘅。 阿婆阿嫲嗰啲啦，好犀利啦。 系啦系啦，但系佢今次咧，其实呢啲茶饮店咧，有一间咧，我都想试一试。我记得咧，嗱，我问下两位拍档先，你中唔中意饮柠檬茶啊？其实 中意啊， 中意。 其实特别热啦啦啊！而家一到晏昼食饭咧，茶餐厅冻柠茶小冰小甜。 而家内地嗰啲手摇饮品咧，佢特登系教翻呢啲港式嘅柠茶味道去俾人买。 系 噶，系啊，同埋都几即都颇受欢迎添啊， 好劲哦！嗱，呢一个咧就其中一间啦，就柠檬茶咧，即系成日都以为香港茶餐厅做柠檬茶好出色啦，系好出色嘅，但系佢嗰种做法点咧？我讲解一下，佢就用咗呢个叫香水柠檬啊。味道咧就更加濃， 品種嚟噶， 係啊，一個品種嚟嘅。咁你當噱頭又好，點都好啦。可能佢係特別檸檬香味好勁嘅。你都知道今時今日食物方面都可以加入好多基因改造啊，或者喺個種植方法嗰度，佢唔酸嘅。但系咧，佢好香檸檬味嘅，我估計呢啲香水檸檬就係咁啦， 唔 知係咪增味劑嚟嘅咧？ 唔係，應該喺佢種植嘅時候已經用咗呢啲， 咁啊安心好多。 因為其實我估依家咁多 biotech 嘢，其實你已經唔需要用增味劑啦。即係譬如你話，舊時我哋細個食啲西瓜。哇！啲核多到一个点噶嘛？ 系啊，而家冇核噶。 咁你会话喂咁 仲 咁点解依家啲西瓜冇核嘅？咁你科技演进紧噶嘛？系咪？ 系 咁所以应该有。如果呢啲全国开到几百间嗰啲店，就应该即系都过到大陆啲食安都应该冇乜用增味剂。我估啩咁样啦。好啦，咁呢一间咧就招牌呢个手打嘅柠檬茶咁样，即系手摇柠檬茶咯。咁有啲网民咧。饮完之后就觉得哇，简直系进入咗柠檬嘅世界， 咁犀利， 系啊！因为佢可能系好香嘅，因为其实我细个咧好中意饮柠檬茶嘅，但系呢几年就全部转换晒咖啡啊！ 点解啊？ 唔知道，觉得个人好肿啊，成日都。 哦，依家我到而家都仲饮紧呢个柠檬茶喎。 系因为你唔系咖啡爱好者啦。咁但系调翻转头，我就真系重去咗咖啡嗰边咧，我就放弃咗好耐柠檬茶，搞到咧我有少少想试呢一间即系有机会喺香港开嘅内地品牌柠檬茶咯。 可能你饮完之后觉得都唔系嗰只味嘅，可能会系咪啊？唔知咧。 我唔知啊，嗱，要试过先知啊。 真系要试过。 即系当然啦，因为有阵时网络啲嘢就高举得好劲嘅， 吹内地咧，佢有好多铺头咧，其实佢哋做一啲即系手摇饮品都系，做一啲时令嘅水果，其实佢哋都做得好出色嘅。例如做最近佢哋做紧土啊，即系嗰个 水蜜桃啊， 土咧，因为佢时令啊嘛，所以佢哋都做紧呢一。啲嘅叫做特色嘅飲品啊，期間限定啊，因為按照翻嗰個人哋出產個季節，跟住佢就做呢啲，咁佢哋都啲味都配搭得都幾好喎。 我知道除咗即係多咗唔同嘅品種啊，係啊，唔同嘅即係譬如時令嘅水果茶咁樣啦。其實我知道內地而家好興係用羅漢果糖咯， 係啦， 即係而家香港其實好似都暫時少見啲， 會健康啲。我聽阿 Mimi 講咧，都係會健康啲嘅。同埋最犀利就一樣嘢，因為佢哋啲手搖飲品而家大部分都係用手機先落單，跟住後取貨，即係俾埋錢咁啊！手機嗰度，通常咧，如果你就咁 walk in 入去嘅話咧，你最少都要等半個鐘，即係出名嗰只。你淨係等佢，因為佢要做緊啲訂單啊嘛。 係啊， 咁你唯有坐喺度唔知做乜嘢咁，跟住等半個 鐘。等半個鐘，乜茶乜茶嗰陣時咪好轟動嘅，沙田開嗰間都已經係等好耐啦。嗱，講埋呢個即係台式嘅飲品啦。嗱，呢個就真係唔係我杯茶，不過咧純粹將個資訊咧就叫做發放俾啲收音機旁邊聽眾啦。因為我就咁聽咧都好甜口下，佢主要係做呢個紫芋泥波波沙冰嘅， 系啦，即系芋泥， 芋泥整成一粒粒咁样咧。咁我知道好多芋头爱好者噶嘛，咁台式饮品佢又有芋圆啦，有芋泥啦，又有粉圆啦，即系总之佢成杯嘢好似食紧一个甜品咁样啊。咁我就好怕嘅，我觉得饮嘢系饮嘢，食嘢系食嘢。我成日觉得咧，你饮嘢之中加入食嘢啦，我通常都有啲抗拒嘅。 我都有呢一个疑问，即系而家有好多嗰啲咩芋圆加入去嗰杯嘢饮到嘅，咁同食个糖水有咩分别咧？ 我突然间谂到，如果我开呢啲手摇饮品铺咧，我开嘅话咧，我可以试下啲士多啤梨蛋糕奶昔。

欧元对美元 1.082，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0,836 点，升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8.58 美元，卖出 1979.2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夜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咁另外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咧，都系近住呢段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观景台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反方向去荃湾咧都系车多，龙尾排翻去观景台。咁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嘅坏车影响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窝打老道，咁马街老街去翻太子道东，车龙就排到去科发道噶，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由于有坏车啦，咁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窝打老道，咁亦都影响埋亚街老街去翻太子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科发道，咁较早前何文田嘅常胜街去翻天光道方向近住半山一号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常胜街去翻天光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慢车，龙尾排返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另外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返中环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一段呢就比较繁忙，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啊！咁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界限街近住窝打老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哲学与他的日常， 哲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事，还同你好近添。 荷兰人呢有个叫做 Nixon 的生活哲学，就是无所事事，他们觉得这件事是不需要任何成本，不需要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想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 Nixon， 即是无所事事。 CIBS 节目哲学与他的日常，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咦，你喺度做紧啲咩啊？ 我写紧家书啊，准备参加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咁我俾啲贴士你啦，评分咧会分四个准则噶，分别系内容切合主题啦、创意及原创性、文章结构、文字技巧运用。 如果我仲想知道更多资料呢， 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详情，可以 click 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记住啊，截止日期系2023年6月15日，快啲参加啦！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8:40。 嗯，唔知大家咧记唔记得船仔之前有讲过咧，即系虽然船仔今日唔喺度啊，佢有讲过咧，就系好中意冲凉嘅时候唱歌。 哦，有啊，佢同我讲咧，佢话直头如果佢开埋个窗嘅话咧，佢话附近啲人咧都应该会听到晒佢唱歌。 原来嗰日我喺度噶噃，记唔记得系我哋三个嗰一日啊？阿O放假嗰一日， 系啊， 嗰一日咧，船仔有讲啊，就系话佢咧冲凉好中意唱歌，唱到咧可能系隔篱屋啊、楼上楼下都会听到，但系佢唔介意噶。 浴室歌喉， 系啊，冇错， 沐浴巨星，沐浴巨星咯，佢系可以。 沐浴巨星， 沐浴巨星，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即系自己喺度再翻屋企咧，你知我好中意乜都捐窿捐啊抄噶嘛。啊，原来都有啲研究指，原来系好多人咧。真係都好中意喺沖涼嘅時候唱歌嘅喎，咁、 嗯、 原來咧澳洲都有個研究就係、是、 你自己會唔會㗎？你會啊嘛？ 嗱，我自己咧就係、是、一時時。如果屋企出面个厅播紧歌，我听到咧，我都会跟住唱。 系， 如果平时 哇，咁咪立体声喺你屋企， 系啊， 好嘢喎， 几好。 然之后我楼下有隔篱邻舍听到，哇，正咁系。 但系唱歌呢个技能咧，系几不自觉噶， 系咪啊？ 即系你唔会特登叫做冲凉嘅时候，我自己为例啦，唔会冲凉特别唱。譬如我行紧街，我有阵时会唱歌， 哼下歌咁，系咪啊？ 但系唱歌系代表你心情系好先会唱歌， 系咪放松？ 系啊，如果好緊張，好 tense， 你一定唱唔到歌嘅。 唔係都有可能，我覺得咧就係睇下嗰個人本身沖涼係快定慢。 嗯、 你哋係咪沖涼好快嗰啲人嚟？ 我都係快嗰啲嚟。 我都係快嘅，因為多數唱歌嗰啲咧就真係。耐啲嘅， 耐啲 系啦，真系叹紧嘅，去冲凉嘅时候，咁所以可能佢就会多啲时间会唱歌。 哦，系啊，我最近我发觉我屋企咧，阿大仔咧，佢唱歌即系佢冲凉嘅时间都有唱歌，所以佢嘅时间越嚟越长。 唱咩歌啊？最近佢？ 佢唱《查啦吃查啦》。 哦，我以为系。 你知边只啊？ 唔知啊， 龙 珠 嗰 只。龙珠，哦，我龙珠，龙珠嘅日文版主题曲。 系啦，系啦，系啦。 哦，你就咁讲个名，我唔知啊。 张常德嗰个版本系变咗咩？诶，细蚊白耶公。 咁你阿仔近排可能都放松喎，开始即係见到大考将至呢，放松用轻松嘅心情去应对， 需要放松啫。 之后佢就冇咁放松啦，唱唔到歌或者。 同埋呢见到你依家要照顾细仔啊，大仔觉得哇掂啊，呢段时间原来 妈咪爸爸唔理我啦，细 佬病咗，我少咗行注目礼耶， 我可以多咗玩啊。 佢更加要醒醒定定啊，话俾佢听，因为爸爸妈妈唔系好得闲理佢咧，一理佢就容易系有怒气啊。 唔紧要，你自己翻屋企先讲。你我深信佢而家都冇听紧， 佢冇听。唔介意分享啊呢啲， 好啦，讲翻你嗰个喺冲凉房唱歌吓， 系啊，冇错，就系冲凉嘅时候咧，究竟唱歌啊有啲乜嘢好咧？原来都有好多好处噶，但系讲好处之前咧，又好想即系同大家讲下就系，诶，冲凉唱歌有冇特别觉得自己真系唱歌好听啲嘅咧？ 冇 吓， 我都冇嘅 吓，真系啊！ 但系 咧，自己唱完之后好听啲， 因为可能有个 room air 即系有少回音咁样咧，可以落咗 echo 噶嘛。但系我想讲咧，冲凉唱歌喺屋企唱完全冇问题，因为都系屋企人自己人噶嘛。我咧有阵时去做健身嘅时候咧，个健身室咧无端端有啲马佬喺度唱， 即系冲紧凉嘅时候。 系啊，哼一啲歌喎。咁嗱，一次系咁样 嘅，即系隔篱两格嗰度唱紧歌。 系啦，咁佢唱咩咧？咁佢梗系唱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咁就系唱呢一只歌啦。 咁我梗系知系咩歌啦，费事讲啫。咁跟住哇，阿叔都几 潮， 佢、啊、出到嚟咧个肥佬仲要冇乜头发噶啦，已经系。咁我就暗笑咗一下，好嘢。MC 系劲嘅，连阿叔都可以骚动到骚动到佢唱呢一个作品。anyway 啦，所以我话 好唔好听先？你觉得 咁梗系唔好听啦，因为 MC 唱得太好听啊嘛，冇人比佢更好听嘅，我深信。好啦，嗱呢啲公共地方嘅唱歌，人哋听到尴尬咯。但我估嗰个叔叔系不自觉嘅， 嗯，即系唱冲冲下真系 太放松， 情感度，情感涌现啊， 系 啦。但系因为其实原来呢一样嘢咧，真系的而且确系。好自然會發生嘅，咁同埋咧，啱啱都有講嘅，就係話點解覺得沖涼咧唱歌特別好聽啲咧？原來都係有啲原因嘅喎。啱啱你哋都有講啦，可能就係咧回音重啲啊、 嗯， 就係因為咧佢哋浴室裡面有啲瓷磚啦，佢、嗯、哋比較光滑同埋比較硬啊， 彈聲 係啦，會彈聲，你聽落咧就覺得咦，好似好正喎咁樣。咁同埋原來因為浴室啊，佢哋嘅空間好狹窄，咁咧佢都會令到個聲音聚集咗，然之後放大咗嘅聲音同埋。个频率，你又会觉得好听咗、哦。 如果有块镜可以照到自己嘅话，可以睇埋自己有冇台风添。 唔好啦， 反正都接尖， 再耐啲啊， 花洒头， 再耐啲咯。咁用个时间未？ 因为 你想表，你想表演埋俾自己睇啊，觉得啊三七变形形咧， 好爱自己。 即系呢一样嘢， 我呢下只手喐得真系完美， 对自己有啲自信都好嘅，原来都咁样。 屋企太多镜嗰啲咧，都系反映有一种自恋嘅倾向嘅，其实 即系照镜照得多嗰啲啊。不过呢个后话啦，即系第二个话题嚟噶啦。咁仲有一个咧，原来就系、是。熱水啊！我哋沖熱水涼有水蒸氣啊，原來咧都係加濕咗我哋個鼻腔啊，同埋我哋嘅喉嚨，係、 哦、 啦，所以呢個都有誒。 咦、 欸， 我以為因為模仿呢個舞台效果模仿得太真，嗯、放煙幕啊嘛， 係係， 咁你個人咪、那個氣氛就嚟啦，咁、嗯、要高歌一曲啦。 哦，呢、這個好合乎科學嘅原理喎、 啊， 你再講多次係點樣啊？ 就係我哋嘅鼻腔啊、嗯，因為我哋咧沖熱水涼啊嚇，咁咧由於熱氣啊嘛，可以蒸發到入去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鼻黏。膜啊会放松，冇咁绷紧啊。咁呢一个咧都系能够令到我哋点解好似我哋嘅喉咙都会放松咗、哦。即系有啲人就话唱歌之前或者我哋开麦饮热嘢，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咁、嗯、但系仲要系蒸，会谂下热气蒸上去，嗯、其实啲粒子啊水分系仲更加细噶嘛。咁、嗯、系就会令到我哋即系唱歌，原来我哋把声 喺嗰个。有科学原理 系啊，梗系啦。 系咯，咦？我哋开麦之前可以有焗桑拿喎， 都可以喎、 啊，为咗把声更加靓。 电台有个桑拿房， 整翻个不如 吓亲台长。 其实媒体应该有一啲空间系俾啲员工放松嘅， 放松一下。 因为媒体行业都好大压力，我哋帮啲业界人士，唔好净系我哋电台谋下福利啊。 或者有啲资助咁样去桑拿放松咁样。 系咯，算啦，唔好讲桑拿，讲翻呢个唱歌先。 我惊俾人问啲钱到底去咗边咗。 我又正想讲啊，就系放松唱歌。都可以放鬆得到嘅，就係、是、我哋喺呢個沖涼房唱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減低呢個壓力嘅。喺、 嗯、 瑞典咧有一項研究證實，唱歌咧係有鎮靜嘅作用。咁、嗯、我哋平時咧喺屋企，即係就算喺街，好少會真係好放聲高歌噶嘛，係咪？咁、嗯、但係唯獨是就係沖涼嘅時候，得你自己喺入邊，咁啊，然之後咧有好多嘅環境啊，唔同嘅因素令到你唱歌好好聽嘅時候，你自己就會自然佢好想繼續唱落去，唱完一首又一首咁樣噶啦嘛。咁、嗯、原來。唱歌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去释放这个叫做催产素，是啦，企人边加，是啦，个催字， 是催化剂的催啦， 是啦，咁咧系能够呢个激素咧系减少我哋嘅焦虑啊，咁、 哦、 所以咧其实当我哋可以唱多啲歌嘅时候咧，即系特别啱啱好似小白咁样讲、哦，当我哋剥晒衫嘅时候喺咁舒服嘅情况下咧，咁令到我哋咧个人都开心啲、 嗯， 开心啲，舒服啲嘅。咁原来唔单止咧呢一样，净系仲有两样嘅，第一样咧就系咧去减少我哋嘅疼痛啊，同埋减少发炎啊， 舒缓痛楚添啊，可以 系可以舒缓。痛楚点解咧？就系、是、原来我哋嘅身体啦，身体健康同我哋嘅心理健康系息息相关啦吓。咁、演唱咧，唱歌嘅时候，唱一啲自己中意嘅歌曲嘅时候咧，都系能够令到我哋嘅心灵可以平静嘅。 呢、這个都系啱啊，因为咧，我之前上两个礼拜咧搭飞机睇嗰个 doc 咧，佢都话咧啲原点样活得像原始人啊。跟住佢哋個 doc 就話原始人係快樂嘅咁樣，或者原始部族係快樂啦、因為佢哋咧唔使 set 三餐啦。呢、這個小白最明白，其實 远古嘅人类肚饿咪食嘢咯， 系啊， 唔肚饿唔使食嘢噶嘛， 系啊， 所以佢哋个消化系统咧系相对健康噶。 嗯， 我因为我哋成日食多咗嘢，或者无情拉废去食嘢咁。第二咧就 系 佢哋好多时候咧，咪有嗰啲乌噜乌噜嗰啲萤火会啊，嗰啲唱歌，佢哋集体跳舞同埋唱歌，佢跳舞同埋唱歌咧，真系喺你嘅身心灵咧超级有用嘅一样嘢。但系。我同你都好耐冇集体跳舞啦， 冇啦， 冇集体唱歌。 因为等阵一齐熄咪嘅时候一齐跳下舞，唱下歌。 有冇草群啊？呢度 即系佢用一个咁嘅方法去讲啊，跟住我睇完我又觉得啊系都啱数，又呼应翻头先你讲呢个题目咯。 冇错，因为咧原来我哋唱歌，我哋嘅身体系会释放一个叫做脑内啡啊，脑内啡咧系能够令到我哋咧所有受伤嘅地方、唔开心嘅地方咧、痛苦嘅地方都会咧系带嚟快感啊。咁同埋唱歌，啱啱我就话点解？可以减少发炎咧，原来当我哋唱歌嘅时候，我哋身心放松咧，系可以减低呢一个压力荷尔蒙嘅释放。 哦， 系啊， 咁啊好啦， 系啦，咁所以咧都能够令到我哋个身心咧都会舒畅好多。 嗯，咁啊，大家 系咯， 朝头早唱下歌， 我都觉得唱歌好大压力啊。 唔会嘅， 冲凉唱歌冇压力。 我又曾经有试过啲经历 嘅，学下咯， 或者有其他方法可以放松噶嘛。 系啊，听歌都得噶。呢、这个都是近排小弟很喜欢的一只作品啦，咁啊，透过今天就送俾大家熟悉的声线，熟悉的音乐。 起花漫漫。 有刘德华嘅全新作品《慢慢》， 剛才說喜歡作曲的朋友有日本殿堂級大師久石讓這個全新的版本。 還記得中學的時候日日都研究哪一支原子筆可以寫得順一些，令自己考試寫得更加快。不過大家又知不知道我們經常用的原子筆是怎樣發明的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轉頭話你知。I'm so sorry, can you know I stand I, you can hate me. 是古埃及的芦苇笔，去到19世纪才有比较好用的钢笔，但是成日都要补墨水，非常之不方便。直至到1930年代后期，匈牙利的拉斯洛·若什夫比罗才想到原来可以将墨水芯塞入去钢笔入面，但是那阵时的墨水干得很慢，于是他就请了有科学背景的兄弟乔治帮手，设计了一个只要加滚珠的装置，只要圆珠在纸上面滚动，上方笔管的墨水就会被圆珠带到纸上面，于是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支原子笔。后人还将它墨水慢慢改良，变成现在墨水又快干又方便的原子笔了。虽然现在很多人都电脑化，不再用原子笔而是用电脑打字，但是璇仔我依然觉得原子笔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用品，因为只要有一支原子笔就可以快速写下我们的所思所想。希望原子笔不会更快被淘汰，我们依然可以用原子笔啦。 应该唔会咁快被淘汰啩？ 原子笔咧，嗱，我每一日翻工咧，我都会用嘅，即系我哋喺我哋即系操作嘅时候啦， 周围都有， 系啦， 周围都系， 即系整日写下嘢啊，好简单咁样剔下嘢，咁其实我觉得都要用到原子笔，同埋有啲嘢取代唔到嘅，即系例如如果我哋有份，譬如有份报文章喺度咁样，咁我哋都系用紧最简单嘅方法，就画啊，做啲标记俾自己，令自己读得好啲。咁呢啲如果我攞住个平板咧，我做唔到嘅。 系啊，嗱，你最大機會應用到筆係咩 ？Vicky 咁你 寫 schedule， 寫 schedule 係啦，你中意有簿仔，係 啊，我中意簿仔，我中意自己寫，同埋我自己中意真係圓珠筆多過墨水筆嘅， 因为墨水笔有阵时会过大。 你太多墨水啦，你个人唔需要再多啲啦，系啦，用翻圆珠笔系啦。 我觉得圆珠笔写得舒服啲， 又太瘦， 同埋滑啲， 滑啲， 滑啲， 写落去顺啲，我自己觉得 有讲究。 不过而家呢啲笔咧都已经系发明得好好噶啦，你好少话见到我哋细个成日断墨嘅， 系啊， 我而家好似少啲喎，断墨嘅情况。 细个咧有一种笔咧好中意用噶，你可以喺粒米嗰度去写字， 我知边啲啊，系 好似好劲咁啊嘛，嗰时十几蚊买支笔咧，奖励自己写字，但系嗰支笔都好好容易就拜拜 嘅，系啊， 你跌两次啦， 因为太细啊，佢前面嗰个走珠位， 系啊 系啊，同埋就啲就算咧，即系佢断墨，其实你寒啊，细个即系寒寒，其实冇用， 搞唔掂啊，搞唔掂啊，系啊，好好珍惜我哋仲用书写嘅年代啦。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上个礼拜啦，美股嘅表现啦，咁啊道指咧要跌嘅，跌109点啦，咁啊标普500指数咧就跌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跌30点啊，全个礼拜计咧，道指同埋标指同埋纳指都系升嘅，纳指啊升得特别多啦，咁啊究竟美国方面嗰债务违约嘅情况系咪得以改善呢？绝对啊有机会左右今日咧港股开市嘅表现系点嘅，嗱暂时睇。喺度咧，恒指咧冇乜方向噶，低水咧20点度，咁啊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你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王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 语言咧对我哋做节目嚟讲当然重要啦，咁啊对社工嚟讲咧都相当之重要嘅， 对小朋友嚟讲都好紧要。 系啦，原来好多时咧，我哋一讲嘢嘅时候咧，我哋系透过语言去到带动小朋友嘅情绪嘅，即系好多时当我哋讲嘢，哎，我小朋友好中意讲一句说话嘅，例如玩 board game 抽卡，佢好容易咧就会喺度讲咗句就系。唉，我一定抽唔到啦。其实佢表示咗咧，就系佢极度消极。咁我有多次咧，都系不断去到支持佢啦。唔系嘅，一定系抽得到嘅，一定做得到嘅咁样。不过佢有阵时都会出现另一个情况嘅，就系、是。当佢一话哦好消极嘅时候咧，我反而用第二个套路就系、是、咁、啊、不如我哋唔好玩啦。 嗯， 你反正都已经咁消极啦，你都冇谂住系会做得到啦。咁譬如我哋直头唔做，我哋下次等你积极嘅时候，我哋先至再做啦咁样。 嗯， 咁呢啲方法咧，我全部都用过，但我唔，其实我唔系好知道咧，边一个先至系最好。啊，两个方法又好似得。 嗯， 但系两个方法我都惊有阴影。点搞好呢？ 好多担心。 系咯，系噶，系噶。 有时呢我哋即系我哋话后建构世界就系咁啊，即系个语言系建构个现实嘅，好多时都。咁所以呢我哋点样平日同小朋友讲嘢啊？即系唔好话我点样对应佢先啦。你头先就系讲哦，咁佢咁讲我点对应？ 系啊。 就系我哋唔好讲对应住，我哋讲紧我哋平日点同小朋友讲嘢咧。 嗯。 其实已经建构紧佢用啲咩角度去睇呢个世界。 嗯。 即系例如一啲比较负面嘅家长咧。 嗯， 佢讲嗰啲嘢咧，几正面咧都系负面嘅。 嗯， 就例如今日其实佢都个样都几精神啊。哦，我今日咧冇咁攰啦。即系总系要讲啲 嗰啲 vocabulary 好重要啊吓。 冇错。 所以我头先同你举个例子咧，我仔仔喺度讲话譬如抽卡咁样，一定抽唔到啦。其实嗰刻咧，我有第一个反思系咩咧？我自己平时有冇好消极咧？咁啊，谂下。我又冇喎，咁我屋企人又冇乜即係特別對小朋友都係啊一聲嘆你又冇喎，咁所以我都會喺度諗， 會唔會喺其他嘅渠道嗰度，佢吸收咗呢一種消極嘅思維嘅方法咁樣？ 咁當然啦，環境係一個因素啦，其實佢個性格啊，各方面都係其他因素。 可能天生 嘅。係啦，有啲小朋友都係天生比較可能比較消極或者比較保守一啲嘅，咪會又會係咁咯。咁但係當然我哋唔係話佢講乜我哋都唔接受，佢咬翻佢，即係話佢負面，我咬翻你變正面咁樣啦。我哋有時又要接受小朋友，哦係啊，抽唔到卡，你好擔心抽唔到啊，你都好想抽到啊咁樣。即係我哋明白理解接納佢呢個都好緊要啦。咁但係頭先講翻前面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建構個小朋友正面啲咧？其實家長好多嘢可以做嘅，即係我都係講緊身教。但其實呢個身教背後咧，亦都幫緊你自己嘅，即係家長。即係嗱，你個人比較正面啲去表達。其实呢个行为亦都可以纠正你本身的思维，你习惯了讲嘢正面一点、你个人就会正面一点、就我哋好多时我哋心理学呢好多好、多比、 我明 嘅功课都系 我明即系话诶我今日好开心、你就讲今日好开心，你唔好话我今日都冇唔开心， 系啦， 系嘛？ 我哋就用说话、用行动啊，去改变翻自己个信念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唔系净系帮紧小朋友，亦都帮紧你自己嘅。咁啊嗱，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就系、是、第一啦，我哋讲嘢嘅时候咧，你点样可以咬翻个正？我举个例，我问你就知啦。唔好大叫， 唔好大叫。 咁应该点样啊？讲翻咧？即係如果講一個好指令， 你細聲啲講，可唔可以細聲啲啊？ 你咪呢句有啲控訴，請你細聲啲，唔係可唔可以細聲啲啊？ 因為咧，我屋企細嗰個咧講嘢真係好大聲，我戴 headphone 都冇事，我發覺就嚟咧喺屋企工傷都係因為個仔咧喺屋企講嘢太大聲。 好嗱，第二啦，唔好發脾氣啊！嚇，咁即係咩啊？ 你深呼吸，你唞下氣，你冷靜一下。 哎，系啦，你冷静一下。 但佢唔理嘅、哦，譬如呢啲位置你冷静啲先，即系我苦阿婆心嗰度，佢发紧脾气啦，你冷静啲先，你冷静啲先。其实佢好似唔明 白。嗱，讲呢句之前咧，其实有其他嘢，就系当佢个情绪嚟紧嘅时候咧。都唔係好聽到人講嘢，所以你講呢句之前咧，你最好就加前面一啲同理心啲嘅字。哦，你而家咧好唔開心。哦，咁你發下脾氣啦，你發下脾氣，你個人就會舒服啲噶啦。即係我哋就會加埋前面少少嘅。但係當你真係要求佢做一啲嘢嗰陣時咧，你覺得佢都會聽到你講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去翻正面啦。即係你唔好做啦，你叫你嗱，我舉個例，阿小白。唔好諗住嗰条香蕉，唔好諗住条香蕉，唔准諗条香蕉。 条香蕉喺度。 即係所以我哋讲唔好呢，其实一啲嗰啲响音呢係一啲都听唔到，所以你就会淨係听到嗰个负面字囉。即係点解我哋唔好讲负面嘅指令呀、係因为你每次讲负面指令你都提緊佢啲负面嘅。係啦，咁所以我 呢个好难㗎，嘉嘉。即係啲小朋友一定会譬如唔大声嗌，你唔好大声嗌就好难同佢讲你细声啲。呢个係要长时间嘅一个 training， 即係家长嘅 training。 係呀。 如果你练习嚟嘅。 係呀。 系啦，咁你 所以我试过，我真系讲真，我试过有啲夫妇系 train 要 train， 嗱，我大概吓，我见过嘅夫妇大概要 train 半年左右啦。点 train 咧？咁我梗系唔喺侧边啦，佢两公婆自己 train 嘅，就总之大家监测住对方讲嘢。早之后数正字，你用亲负面字有十个咧，请食 buffet， 你就好快纠正嘅，真系。 咁啊好啲，即係之後 mark 低佢，跟住之後先至有個懲罰會好啲。如果唔係你當面嘅時候，喂你唔好咁講，又係唔好。 係啊，你咪對懲罰都好似有啲負面。咁你可以數下啲正面嘅指令都得嘅。但係即係有時真係我哋太過負面咧，就會教到個小朋友咧用咗啲負面字咯。嗱、特別咧係咩年歲咧？二至五岁啊，二至四岁呢啲小朋友自我期咧，你越叫佢唔好咧，佢就越系要挑战。 系啊，因为佢觉得好玩啊。 系啊，佢好玩之余，佢觉得咧，我可以 say no，、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唔要。這個、呢一个咧系个控制欲嚟嘅，即系我可以控制翻你。即系平日你系控制我狗啦，我而家去控制翻你咁。咁、所以佢系会有一种即系好想同你对抗嘅感觉啊。 明白。 咁其实某程度上调转，佢都系想自立嘅。咁但如果我哋成日咧都唔俾佢，即系不停咁样揿住佢咧，咁其实呢个年岁嘅小朋友咧揿得多咧，佢个人咧会比较好收怯啊，同埋好多疑虑啊，反而咧个 人的自主度就会很减少。所以呢我们给指令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即是不要给得太多单一的指令，甚至乎是太要求命令式的指令太负面呢，除了影响他看东西的角度之外呢，就是都会影响他这方面的发展。 我有试过，我举多个例子，我小朋友即是小那个啦，三岁几啦，咁我有一次喺屋企揾佢一隻马骝公仔啊，咁佢喺度怒哮咁样啦，掹机掹机掹机咁样啦， 啊， 可能已经好大声，我工伤咁样，即系上耳膜都穿，跟住我咧就用咗一个方法，即系家家都俾啲意见，我就同佢啊，不如咧我哋一齐，我哋揾掹机啊，咁咧阿掹机好得意嘅，你太大声咧，佢听唔到嘅，我哋试下咧都好似大声嗌，咁个嘴即系两手放喺嘴侧边啦，然后我哋细细声。monkey 咁佢咧就当咗呢个系一个游 戏，嗯， 我就希望用呢啲方法去到令到佢习惯即系细声发，唔知呢个方法啱唔啱？ 我都仲 try 嘅，但系当然长时间佢就会觉得好无好无聊啊，咁所以咧你玩呢啲游戏咧要转，得闲就要转下，有时啊 monkey 可能下一次咧就即系玩其他嘢啊，咁就会好啲嘅。但系同时间就系、是、最紧要喺佢细声嘅时候咧，你系要赞得到佢， 呢个有赞噶， 你好小心，你好细声，做得好。好好咁，佢就會 aware 到。另外就係可能都需要檢視一下點解佢會 keep 住咁大聲。 嗯， 即係佢咁大聲係你平時係咪戴住個 headphone 啊？即係所以 咩？我屋企唔戴 headphone 㗎。 定係其實佢有其他 attention seeking 嘅行為啊？定係點樣呢、啊、即係小朋友好少會無啦啦 keep 住突然之間下下都好大聲， 好好中氣。 係啦、這個，第三就係佢身體太好啦，咁樣即係。 拖奶拖奶啦，咁样，咁我慢慢再处理呢个问题。好，唔该晒嘉嘉。 好，拜拜。 我系 F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系 Ficky 泳儿。光第一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宠物其实一直都跟我们传递一些讯息和感受，但是这种单向的传递，如果你不能够好好地去解读，就没办法跟毛孩好好沟通了。所以今日就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狗狗行为背后的意思。首先第一个就是摆尾巴，他们摆尾这个动作很常见，但是经常都会被人误会，以为他们摆尾就是等于很开心。其实狗狗摆尾巴是表示他们处于一个激动的状态，不一定是表示友好或者开心，亦都有可能是因为兴奋、紧张，甚至是生气，他们都会摆尾的。不过当你见到狗狗的尾巴好像直升机那样转转转转转转转，就是代表他们很开心的意思了。第二就是转圈圈，你有没有发现狗狗有阵时好喜欢追住自己的尾巴转圈呢？其实这个可能都是出于一个好玩的自娱行为，但是如果发现它们去到一个不能自控的程度，可能就是健康出现了问题。又或者狗狗追住尾巴这样咬，亦都有可能是皮肤问题的征兆。如果持续这样发生，建议带狗狗去看兽医作进一步的咨询。最后就是气喘，如果见到狗狗有气喘的表现就要注意了。狗狗是透过它们的口来去调节体温和散热，不过如果气喘呼吸急促的话，就有可能是中暑的征兆。所以当发现狗狗有气喘的问题，都要即刻带去兽医诊所进行检查。希望今天和大家了解完狗狗一些常见的行为之后，都可以预防狗狗有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了。最重要就是主人可以同狗狗建立一个良好嘅关系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钟三十一。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唔知阿畅系咪已经打咗俾佢咧？喂，阿畅喺咪度啊？ 喂喂，小白早晨，早晨咁多位， 早晨阿畅，七点半钟嘅时间咧，继续嘅创科梦工场播系咪啊？ 冇错，今晚七点半，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介绍嘅创科香港本地创科人物咧，有两位啊，今集第一位咧叫做谭志豪啊 ，Gordon， 佢本身系一位建筑及设计师，即系佢起楼同埋设计嘅。 嗯， 咁啊，佢好中意饮咖啡嘅，咁啊一次因缘际遇咧，佢认识咗本地一位咖啡调配师啊 ，Billy 林志扬啊，佢两个咧一拍即合，但系唔系搞科研，唔系搞咖啡嘅，搞务农啊。 佢哋咧争咁远嘅，因为 系嚟，原来佢哋咧。即係雖然從飲咖啡認識，但係佢哋都係好中意咧種嘢嘅。佢哋咧決心要喺香港做呢個都市農夫。咁啊，創科夢工場嘛，梗係科研嘢嚟㗎。 咦？佢哋係咪種咖啡？就係、 是，即係好犀利，乜嘢都種。佢哋咧話透過科技發展呢個室內種植場啊，即係用智能手機撳下啲 app， 喺一個冇陽光冇泥土嘅工場嗰度咧，唔止種咖啡，仲可以種出超過咧。50種唔同嘅植物，咁啊最近咧佢哋開發種植中草藥添喎。 哇！如果種咗嗰啲好值錢嗰啲中草藥，佢哋咪又發達？ 係咧，即係咁啊！而家開發緊啦，咁啊喺呢個極端天氣底下，加上近即係近呢一年咧，即係打仗嘛，咁啊打仗全球糧食都有問題啦。咁啊究竟科技發展係咪對於個務農啊？农耕业是不是一个新出路呢？咁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七点半记得要留意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啊！ 系我呢啲八卦人咧，仲好想知道佢会唔会种埋嗰啲咩千年灵芝啊、千年人参啊嗰啲？ 哇！即系攞嚟商机系嘛？ 系啊，即系攞嚟咩续命？我睇啲武侠片系咁样噶嘛，食咗一条一百年功力嗰啲咧，有啊，系啦、啊，有啊，真系相当之唔错啊！好，八点钟嘅时间一齐睇下哲学噃。 冇错啊，大师对谈啊，今晚八点钟咁啊。每一集咧，主持人两位大师啊，司徒永半和运福龙校长咧，都同大家讲啊，孝顺啊，孝道噶嘛。今集亦都唔例外。咁啊，话说咧，即系好多做仔女啊，我哋咁啊，即系年纪越嚟越大咧，经历同埋价值观咧，都同爸爸妈妈有啲唔同啦，处事方法都有啲唔同啦。所以有时咧，就做仔女都睇唔过眼噶嘛。咁但系咧，即系。父母咧，即系佢有一个好威严嘅、好威严嘅形象啊！即系做仔女咧，即系见到爸爸妈妈，可能有啲地方大家自己觉得做得唔啱，但系咧就唔系好有勇气指出嚟嘅。咁啊，但系啊，其实啊，做仔女嘅提醒咧，对父母系好重要嘅。咁究竟提醒嘅技巧、方法、态度又应该如何咧？咁啊，今集一齐听下两位大师啊，两位主持人点样透过中国嘅经典《弟子规》去学下嘢。咁啊，想。真系学翻两道嘅朋友，今晚八点钟大师对谈啊！ 系、哦，如果下下兜口兜面讲嘅话，伤感情啊！一定有其他办法可以咧，就系兜个圈又好，一路耍住太极讲又好，又可以令到对方明嘅咧，咁啊好啲啦吓。咁啊，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啦，继续一齐跑跑跑、哦。 冇错，马拉松游世界，咁啊，主持人长跑侠阿鲁尔咧，佢哋每一集都会跑到好远、好骑呢嘅地方嗰度咧，参加嗰啲马拉松比赛啊。咁啊，今集咧，佢终于跑到去非洲啦，去到呢个津巴布韦。咁佢咧落地嘅时候咧，正正经历当地咧一个政治大变革啊。佢能够亲身了解真实嗰面之外咧。佢亦都喺呢個賽場上面咧，認識咗好多好特別嘅跑手。咁啊，佢去到呢個莫桑比克嘅邊界咧，認識咗一位喺傳統療法之下咧，即係冇咗雙腳，即係推住輪椅，但係佢都好熱血參加呢個馬拉松嘅女跑手。咁啊，另外啦，佢亦都識得一班咧喺非洲嗰度咧患咗白化病嘅跑手啊。佢哋一齊去參加個半馬拉松，咁啊，想認識佢哋多啲，又想睇下咧呢啲非洲嘅賽場係點樣嘅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马拉松游世界啊！ 系咯，非洲嘅赛场会唔会跑跑下，有啲狮子老虎出嚟一齐跑嘅咧？咁大家一齐留意住佢埋呢个赛场啦吓。好，唔该晒阿畅，拜拜， 拜拜。 唔该小白，唔该晒阿畅啦。咁跑步要睇下天气，因为今日咧其实都几热下嘅，依家已经系30度啦。咁踏入香港嘅夏季咧，其实有阵时最高温度咧去到30几度啊，或者36度、37度都仲有。不过今日嘅详细天气系咁嘅，天气炎热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啦，稍后咧有几阵嘅骤雨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啊。

恒生指数报19465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5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1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2.05元，跌4毫；腾讯控股330.2元，跌3蚊；盈富基金19.61元，升1仙；比亚迪股份246.2元，升2.2元；友邦保险79元，系升1毫；中国平安54.55元，跌2毫；美团128元，跌6毫；港交所306元，系啱啱转咗306.2元，升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37.6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人民币7.018，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30,831点，升23点。港金报18,48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8.69美元，卖出1,9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城门隧道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另外，因应狮子山隧道将会在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在星期六晚10点开始狮隧会有临时交通安排，而去到星期日凌晨4点半至到5点，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龙翔道来回方向通往狮隧的支路是会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将会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喺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另外，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就喺交易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去到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仲有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挤塞车龙喺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上桥位。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就喺香港体育学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做的。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身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的。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三位都是劲人，包括香谣界的 Dan and Shane， 同埋有咧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Thought the day you disappeared that it was over. Didn't even hear you leaving. Saw you with someone and thought that it was closure. But you still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Baby, why? Tell me why? Can't you just make up your mind? Quit messing with my head. You can't say you hate me, then call me when you're hurt. Shane 咧，其實之前咧都試過同咧 Justin Bieber 合作啊，今次揾嚟 Charlie Puth 咧，好似如魚得水咁樣啊！呢個禮拜佔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 Charlie Puth， 加埋咧 Dan and Shane，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合力製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以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得奖作品更会以声音演绎，于未来香港节目内播放及上载至特备网页。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是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click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ghk.hk/family2024。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啊，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我哋嘅听众朋友电话咯。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系咪招太啊？ 早晨，系啊，系啊。 早晨，招太， 好，同埋 Vicky。 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有啲咩开心嘢同我哋倾下偈咧？ 今日打电话嚟咧，就系想祝我哋结婚26周年纪念。 哦，26喎， 哇，咁甜 啊！我杯咖啡都唔使落， 唔好落糖添啊，千祈系啊。不过我话惨啊，我饮中国茶嘅，你而家咁甜，我杯茶都唔知点算。 变奶茶， 变奶茶啦，系啊。咁但系啊，一起走过啦，其实都有甜酸苦辣啦，夫妻大家都明白啦。过程之中，先生点样照顾你，或者点样对待你，又调翻转头。你又怎样照顾你先生一起白头到老走下去呢，赵太？ 其实我想都即是在夫妻相处之道呢，其实都是需要大家沟通啦，明白啦。因为我想我先生就是一个好比较理性的人，我就比较感性那些啦。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学下怎样去明白对方，去表达他的心里的意 愿， 咁 互相了解 沟通啦，系啊，沟通系好重要啦，真系。 系啦，咁男性通常都系理性啲噶啦，咁啊睇下学你话斋，互相点样迁就啦。有冇一啲嘅事咧？你觉得咁多年以嚟咧，20几年嘅时光入边，嫁俾丈夫真系冇错，令到你觉得真系得啊呢、這个男人掂啊， 招生啊， 系啊，呢个就系、是我谂佢真系好顾家，同埋好孝顺父母咯。即系呢个由低温到识佢到而家，佢都系咁样咯。咁佢系好全心全意去爱惜父母啊，系家人啊咁样咯。咁呢个系真系。 每一日都见证到佢系点样做啦。 哦，哇！而家都俾到好大嘅 tips 咧，而家啲后生女啊，大家诶拣男朋友咧，记得拣个顾家嘅，即系第日佢顾家咧就 系 顾你噶啦吓。 系啊系啊。 不过有阵时唔知嘅，行到第廿几年先知道啊，系呢个男人几好啊，会唔会系咁啊，赵太吓？ 系啊系啊。 系咁啊，即 系都好开心系啊。 系啦，嗱，除咗开心，今日一个纪念日啦，会去边度庆祝呢同先生？ 嗱，其实咧，我哋应该系五月十七号，应该两个礼拜三系值得嘅。咁虽然打唔到你电话嚟得太，我哋都即系都每年我哋都会庆祝嘅咁样。咁今年我谂都有啲特别嘅，因为佢有啲唔舒服啦。咁佢虽然喺医院里面，咁但系我哋都喺医院里面庆祝啦。咁我觉得都一个好特別嘅經歷咯，咁我覺得都繼續咁樣去支持佢啦，咁樣嚇。 所以打上嚟送俾阿招生就係作為一份禮物送俾佢，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我都有啲説話想同佢講咯。 好啊，可以。 請講。 係啦，係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喺呢廿六年裏面咧，即係好多謝佢一直以嚟咧對我哋屋企人嘅照顧啊，對父母啊，咁即係我覺得好盡心協力啦，盡心竭力咁樣去付出佢自己啦，咁又好愛我哋每一個啦，咁同埋我都好欣賞佢咧，佢即係一個好有智慧，同埋佢對事情嗰分析力咧，佢即係好好嘅，可以幫到我嘅。咁同埋佢對生活咧都有好積極，同埋即係佢都好中意玩嘅。咁工作同埋玩佢都係好 balance 咁樣咯。咁雖然而家病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都好有信心即係可以順靠天父去走呢個路啦。咁樣咁同埋我哋都覺得即係可以喺呢啲難處裏面更加經歷嗰個愛即係 更加感受到。 系啦，系啦，咁样咁，我觉得我想再同佢讲一次咧，无论系富贵贫穷或者系健康疾病咧，我都会一样咁爱佢嘅。咁会继续照顾佢，同埋即系我哋相信即系我哋盼望就喺将来喺天家度相见咁样。 明白，系咁啊，希望即系唔系话你照顾佢啊，我觉得佢出翻院，佢照顾翻你噶啦。即系我期待呢一日多啲啊，期待系咯。你头先都话你先生都中意出去玩啊，咁样即系玩嘅意思就我可能去周围旅游啊，等等成成啦，我估计就咁。希望即系再拖住太太嘅手啦，一路继续走落去啦。今日早上咧都带嚟呢一首作品啦，系咪啊？咁个只作品叫咩名啊？你讲啦，不如好唔好啊？ 陪着你走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咧一起到白头啊，送呢只歌俾你哋一家人啦，同埋咧收音机所有嘅听众朋友，好嘛？拜拜， 拜拜， 拜拜。 1872388都等你打电话嚟啊！如果近排咧都有啲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啦，或者咧结婚周年纪念日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做翻个神光 morning call。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但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所谓一日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系 系啦。但我今日讲橙，唔好意思， 一日一个橙。 嗱，其实食橙咧都有啲好处嘅。 啊，依家有食橙有冇淡旺季嘅咧？ 我印象一年四季都有喎， 系依家就真系，因为都系 同象拔蚌一样。啱先讲 象拔蚌，我哋咪后，跟住阿小白就话想食象拔蚌，我话依家 有好多年冇食， 因为依家休渔期咧，有啲海产咧，即系本湾嘅海产就停咗噶嘛。咁唯独譬如象拔蚌就一定有，因为点解咧？多数都系澳洲或者加拿大进口噶嘛，即系内地都有生产象拔蚌，不过你话如果要大条啲啊咁样咁啊，即系加拿大就爱嚟咧就刺身啦，依家夏天最中意刺身。另外就系攞个象拔蚌个胆啊，佢哋话叫个胆爱嚟滚粥咁样咯， 系啊，好甜啊嗰个位 系正嘅， 系啊，鲜甜啊，象拔蚌嘅粥 可以一齐去试下， 好啊，好啊。 可以試一試，好啦。但係今日咧就想講橙嘅，點解講橙咧？橙都係好神奇一樣嘢，一年四季都有。一個話時話都係，即係諗翻你之前睇過篇報道咧，又話即係大家都知道外國嘅啲品牌就可能咁多年以嚟都大家都知嘅咁樣，即係美國嘅 三個字嗰個品牌。 咁又話而家有啲因為根據英文字母咧，咁就話有啲坊間上邊啊，佢到底係咪真嘅咧？都發覺有幾多 logo 唔同喎。咁我睇過一篇報道咧，就問翻嗰啲果籃，就話雖然個名係一樣，但係你發覺個 logo 唔同。嘅话咧，其实大家再考究翻嘅话，就原来系嗰间美国嘅大嘅橙生产商，原来佢都有好多子公司嘅。 哦， 佢子公司又用翻呢个名字去到卖橙嘅。 点估到佢？咁我子公司都用這個呢。 其实我初头望落去嘅时候，我都以为，咦，系咪假嘅咧？或者唔好话假啦，系咪仿真啊？定还是有个英文嘅串法其实唔一样，但又咁啱用咗两个英文字母做头咧？ 系 咯。哦，原来系佢嘅子公司咁样去到做。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橙之外啦，咁橙就会几好嘅，咁可以令到自己吸收维他命 C 丰富啦。咁比起一啲叫做现成嘅一啲纯粹吸收维他命 C 嗰啲叫做饼块咧，就好好多啦。因为嗰啲饼块咧，其实如果吸收得过量嘅维他命，佢太集中维他命 C 嘅，咁其实对自己啲内脏就唔系咁好，呢、這个就大家要留意住啊吓。你谂住一日一片嗰啲咧，其实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咧就食翻啲，真系食翻一个水果，食翻橙就最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拣橙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心得啦？嗱，而家虽然有啲地方拣橙咧。佢都已經包起曬一袋袋啦，咁嗰啲冇計啦。咁不過佢既然整得一袋袋，例如假如佢係嚟自韓國或者日本嘅，咁通常咧都 OK 嘅。 揀橙咧都幾難發音 啊！揀橙， 你唔好練習啦。 我都咪後先練習， 我都用咗好耐時間。我舊時都好似你咁噶，自從有一日突然間你瞓醒，原来 开窍， 原来系感觉系啊！ 我都明白，有啲字 你都明白啊，但 系 你未识喎，依家 唔好讲住，即系有一啲字咧，自己之前以为系咁样读，但系原来听完你哋咁样讲，哦，原来系咁讲嘅， 即系例如法国咁样， 系啦，法国。 系啦，啊， 可以讲翻个橙先啦， 讲翻橙，如果唔系真系冇时间讲。咁讲翻橙啦，其实橙咧都有分其中两种咧，香港人都比较上受欢迎，一种就系真系橙，另外嗰种其实叫好似金咁样嘅。咁呢种金咧，其实亦都系由橙啦，同埋以前嘅金骨类咧一齐去到做一啲合成啊、栽种啊、变化出嚟嘅。咁所以大家会见到，例如日韩嘅地方，佢哋呢一类型嘅，佢哋都叫橙，即系如果佢哋用日文嘅话，佢叫蜜柑呢一种嘅果实咧，其实佢哋嘅甜度系可以去到14.5甚至16.7咁样嘅，咁嗰啲系老实讲，咁佢甜度去到咁高，咁梗系甜啦。 系啊， 咁同埋佢嗰个皮咧都好薄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我哋喺街市，例如我见到20蚊五个或者30蚊六个呢啲咁样咧，其实你去拣，如果佢俾你拣嘅话，大家问一问先，因为我去过都几多街市，一行入去嘅时候咧，唔准拣啦。我揀俾你㗎。 哦，因為而家咧，同埋有一啲係一份份， 一份份嗰啲又唔想揀啦， 五個咁樣一份咁樣。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自己揀嘅時候，第一你梗係揀傳統智慧，梗係聚首啦，聚首就好緊要嘅。咁啊，同埋你嗰個叫做表皮啦，其實大家有陣時一路揀嘅時候咧，會唔會發現如果有花痕啊，咁啊盡量都唔好刮啦。咁你可以試下咧。如果見到一啲譬如樹枝，你一睇即譬如可能即係樹枝刮痕咧，你可以試下細細力咧，就研究下佢，就睇下佢會唔會有啲汁液逼出嚟，咁睇下會唔會影響嗰個品質，呢個都緊要啦。同埋其實而家香港咧都有好多其實外來嘅橙咧，由頭到尾佢哋都有機會喺呢個室內嗰度種植嘅。咁種植嘅時候，咁嗰啲梗係會再皮啊薄啲，嗰啲就其實就唔使點揀咧，基本上都應該係 OK 嘅。咁但係都要提一提喎，譬如白色嗰啲衣咧就係傳統智慧啦，唔好抌，即係唔好抌啦。其實可以食就食埋佢啦，不過係有陣時，如果你話傳統嘅美國橙，佢嗰啲衣真係好犀利。 哦，係啊，好厚， 好厚啊！咁嗰啲對唔住啦，一口感上咧，我都唔食噶啦， 因為好苦澀嘅，其實有陣時啲橙肉啊甜啊。嗰啲嘢，嗰啲白色位就争啲咯。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试下拣一拣橙，拣啲聚首啲嘅，入边咧多水分嘅话咧，咁应该就冇乜走鸡噶啦吓。 我的橙辣时代。 其实我想讲好耐㗎啦，即係喺泰国之旅呢我少少 recap 返啲啦，淨係因为我今次飞过去呢喺呢个芭提雅嗰度好耐未去过芭提雅，十几廿万年未去过㗎啦。跟住呢我有朋友就喺嗰度呢就买地啦，起咗个 resort 啦，咁招待一啲成班三十几四十个朋友仔跟住去玩啦。我好耐未试过三十几四十人去旅行啦。咁分咗四五架飞机㗎喎，你明唔明？即係可能有啲呢就搭廉航，有啲就搭返航空，跟住有啲系三点飞去，有啲四点飞去咁样啦。咁、去到个感觉咧，好放松，好 relax。因为咧疫情之后，我有三年冇飞噶啦。咁小白，我估你都会好期待你嗰个飞行之旅啦，你嚟紧 plan 嗰个旅行啦、哦。因为你都系三四年冇飞，你同我一样啦。 不过最唔同嘅咧就系我去到咧都系做司机啦、翻译啦、摄影师啦、导演啦。 你唔好咁难。 同埋首先佢去之前咧要解释我同船仔啦，佢要放心去先去。 放心嘅。 其实我而家未放心。 咩啊？你六月啊？ 我都坦白讲， 六月我哋又会多个成员加盟噶嘛？系啊，再加盟得实在啲啦。咁到时再update 大家啦。好啦，咁我呢个旅程咧好放松，好 relax。咁做咗一啲我平时都唔会做嘅，包括乜嘢咧？就系佢有得芭提雅有得玩燒槍啦，即係實槍咁樣燒，砰砰砰咁樣。跟住另外玩呢、這個叫做卡車啊，即係嗰啲小型賽車。哇，好玩啊！小型赛车、 即系嗰、那个红帽绿帽兄弟嗰个车嘛， 嗰啲啦，类似哇，好玩。咁最后咧就想讲埋呢一个，我去咗咧亚洲最大型嘅健身中心，因为随行咧有一位系健身教练朋友，佢唔系一栋，系一个 resort。 唔系，佢系点讲咧？佢一个四万尺嘅地方，冇冷气，净系得风扇。入边咧粗嘢嗰啲机器咧，全部都系最原始、最 old school 嘅。咁我就问嗰个健身教练咯：，哇，咁劲嘅呢度？因为粗嗰啲人全部好似巨石强心咁样噶。佢话咧，你呢啲渣仔咧，就真系跟我三尾入嚟啦。人哋睇到你咧，简直系见唔到你啊！跟我个健身教练都大只噶嘛，但系个健身教练都唔够嗰度粗紧嘅人大只。 咁你？攞巨石强心嚟讲，咁大家都想象到啊！ 巨石强心啦、马东石啦，嗰啲全部嗰啲 size 手瓜起剪啊！ 哇，真係好夸张好夸张。咁入面呢头先话最原始嗰啲铁管啦，或者最原始嘅啲器械呢，原来呢就係最原始嘅嘢呢先可以操到个bodybuilding 呢最靓嘅。 嗯。 因为呢今时今日如果你话喂去到啲会所嗰啲举铁呢，佢未有啲位俾你限定住咁样举呢，变咗你肌肉呢只能够局限地发达。佢、 哦、 用咗最原始、嗯、即係好多嘢都系 free way 嘅。咩叫 free way 呢？即係冇一个位俾你去控制。 嗯。 你就要靠自己的微肌肉啊、嗯、去 balance 翻点样可以做啱个动作、 嗯。 因为在健身的世界你做唔啱个动作两件事。第一会受伤啦。第二呢你根本练习唔到嗰一组嘅肌肉啊。 哦。 哇。 我就而家睇好多嗰啲网上嗰啲频道呢，佢淨係指即係大隻仔呢指指下自己。You want this? Do this 咁样嗰啲噶， 跟住咧，咁呢、這个呢、這个铁管入边咧，好多女士都健身，哇！啲女士咧超大只 吓，大只， 超大只啊，健美小姐咁样， 哇！ 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這个咧， 一只手举起你，一只手举起我啊， 系啊，再用只手 点样举起埋我咧， 踢走你啊！